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 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睇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军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众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啊！ 一百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埋嚟睇，埋嚟听，我系小张张。 早晨，我系小睿。 早晨，我系兴奋强。 点解你语气都唔兴奋 啦？冇晒声嘅， 兴奋啊！因为兴奋得嚟又攰，又眼瞓。 系啊，我 好矛盾啊， 很 矛盾啊， 你开心啊？ 系啊， 系咪想分享下咧？ 咩啊？ 你啲开心啊？咁你有啲开心嘢嘛？ 好， 系啊，系啊，翻嚟讲下， 感受一下呢个欢乐气氛。 好啊！三小时嘅节目由而家开始，一齐坐低听故仔。我哋有呢首 Why。早上听紧风骚湖快人开始我哋节目有。今天呢我请呢一首 Why。回暖咗呢个早上二十度几温㗎，相对湿度55%，偏向干燥啊。 Dream. 暂时有阳光晒，两阵嘅雨，吹黄子清劲东风嘅，未来数天风势较大，周末潮湿日间温暖。好啦，节目开始咗，点啊？阿马老师，你系咪有啲好开心嘅，令到你又兴奋又紧张又疲倦？ 唔单止你开心嘅，我都开心嘅。 呢轮咧真系成日走去玩啊！ 系啊， 因为后来咧，我有一日。我同朋友讲唔得啦，我每个星期咧真系要玩一日， 嗯，即系轻松下， 系啦，乜都唔做嘅、嗯，因为平时每日都会做啲嘢， 系我哋要做准备嘛， 系啊 系 啊， 节目准备， 一定要有一日、嗯、全日都唔掂， 系啦，唔录音，系啊， 又唔 录 嘢，唔写嘢，乜都唔掂， 系啦， 就选择琴日啦， 放空自己， 其中。昨日又走去玩啦、啊，因为我觉得要吸收好多新嘢嘅， 梗系要啦， 要试好多 新嘢， 系啊，咁、嗯、啊。食嗰方面咧，咪食咗好多啊，幾好味嘅嘢喎！ 我覺得最緊要嘅就係、是、就仲要係個天氣都幫埋你啊！ 琴日天氣真係一流啊， 藍天冇白雲， 係 啊，係 啊， 一粒雲都冇 啊， 哇，好適合周圍周圍玩。 因為原本咧，我有一個你知啦，我好盡責噶嘛，原本我琴日就唔去玩嘅。 你唔使講嘅， 唔係要強調啊，要 highlight， 因為大家唔知係咪？ 唔信唔 覺， 唔覺係啦。 我信，我信，因為我親眼睇到嘅，係啊。 我話。真系唔得咧，我要即系要做嘢，因为今日要有 个 系、 嗯、 啊，仲有剧本嘛，系啊。 但系啲选友话去啦去啦去啦， 包括我， 咁我就要 我自首，我自首， 咁我就 我要你先嘅， 咁我就深呼吸， 豁出去啦。 佢真系 系啦，就问下马妈妈。 系唔系有份嗰啲回帖俾佢， 俾佢去答咗呢一个好话 贵子同意或者不同意？ 贵子大人 参加呢个学校旅游 系要写回帖噶， 系啊，跟住啊，佢话啊好啦去啦，咁我就连夜赶功课，啊做。原来赶功课有赶功课好处， 梗系啦，有个 deadline 嘛。 逼自己啊！ 系啊，因为你谂住第日去玩啊嘛，即 系 好远有动力啊嘛， 冇错， 动力火车系咪？ 动力火车啊！寻日我就话定俾阿天恩听，今日有个故事咧要嚟，你知唔知佢好衰啊？真系觉得佢 天恩几衰啊？ 嗱 ， 我 话 俾你，系佢同我衰越嚟越接近， 我觉得系，佢唔使俾你过啊， 系啊， 跟住你感染佢，我觉得 系啊。嗱，我话写咗一个关于移民嘅故事， 系 跟住佢第一时间，又系嗰啲做苦工嗰啲啊， 见到 哇，咁你有冇咁衰啊？ 个嘴脸好睇唔起， 系啊。 佢同你讲，我就系同我经理人倾。 系啊，佢话以后2015年之前嘅佢唔做啊嘛。我话唔系2015，佢惊嘅系河水湾有湾嗰啲年代啊嘛。我话咗唔系，于是佢又 OK 啦。咁跟住去玩去食嘢，我觉得真系好开心。同埋你同成班朋友嘻嘻哈哈咧，我觉得真系。真係係 一落日 千載難逢嘅機會，同埋你買嘢咧，我真係好享受買。 但我覺得你真係唔交損友， 唔好提。 你咁樣不停咁提，我要疏遠呢班朋友。有分類嗰啲，如果聽到， 係啊，唔 係， 我覺得係啦。如果久唔久同班朋友出去 要嘅 玩 啊，真係要 開心 嘅。係啊，琴日最主要都試到嘅就係我哋上日都好想試嘅嗰一杯咖啡啦。係 啊， 你記唔記得啊？ 酒味咖啡 係啦，酒味咖啡真係好飲嘅， 唔錯。 因為飲落去嘅話，我覺得嗰個感覺係似咩咧？係似我哋成日都飲嘅嗰個咖啡酒，係咪啊？即係佢聞落去嘅話，又有嗰隻酒本身嘅香味， 又有咖啡。 但係你一飲落去嘅話，你唔會醉，佢只不過。好少好少嘅 percentage 咁但系咧就佢溝埋啲 cream 啊，佢溝埋嗰啲好嘅咖啡豆嘅咖啡咧，你就會發覺嘅就 係 冇錯，成件事你又會覺得嘅就係話啊，佢兼覓得嚟嘅話又真係好飲嘅咁咯。 但 係你就真係要去唔同嘅地方試呢啲咁嘅嘢，係咪？ 但如果呢啲酒即係酒香咖啡咧嚇，但係揸車唔好飲啊，我覺得熱嘅會好飲啲。 係 係啊，我冇諗過係凍。 琴日你個選友買咗杯飲凍嘅， 因為其實呢個酒咧，我識一個朋友去做呢個酒好耐嘅啦。我嗰陣時由抗拒啦，去到試嘅啦， 都喜歡。 係啦，咁個過程咧， 好多人都係慢慢試下試下先至 感受 到嘅。 但我感受咧係 熱會好飲啲咖啡、嗯 okay、 我未必贊成， 唔緊要 啦， 睇 個 人同啦， 但我覺得琴日好開心咯，係、嗯、咪？係啊，咁啊亦都見到嘅就係即係其實阿馬家姐嘅嗰種欲拒還迎咯，因為開頭嘅時候咧，阿選友就買咗一杯，咁跟住收尾咧，因為我話想飲，跟住佢就得啊，可以買啊，買咗之後嘅話，咁跟住我就飲，嗰時候我一嚟嘅時候我就問阿馬家姐，我就你飲唔飲啊？跟住佢就唔飲，佢好肯定，唔係 因為凍我真係有少少抗拒。 哦、啊，原來因為凍同熱嘅分別。 你唔中意飲凍嘅，你唔中意凍咖啡。 怪之得啦。 咖啡我特別中意飲熱嘅。 哦，你出聲嘛，有乜所謂一就你係咪？ 咁你嗰啲朋友你又唔識做，有乜嚟就買一杯咧？我費出聲啦。 估佢應該都會嬲啊！係 咪先？喂 ，Michael， 你老實實，如果我同阿Ray喺度，你話哇有啲正嘢介紹俾我哋， 點解唔買埋你咧？咁 咪咯。 唔係你講清楚先，其實唔係佢介紹我哋嘅，只不過。是我开声话我想饮呢一个咖啡，佢就话得，我可以帮你买。咁因为我开声，咁咪买俾我咯。 喂，你多口问一句都得嘅啫。 咁你要唔要啊？ 咪咯。 咁你多口，咁多口你话人哋多口噶啦，系咪先？即系欲加之罪， 得口舌。 咁到最后屘，你咪饮咗。到我饮到一半嘅时候，我就问佢咗：喂，好饮啊，饮啊。咁就你饮证俾我。跟住我得啦，饮证噶啦。其实我未饮证噶，我同你讲。 你唔好咁小气啦，真系。 我見你嘅時候，佢哋個樣嘅時候，都喺度瞄住咁樣，跟住我就係俾你飲，係咪真係好飲啊？ 好飲好飲，因為個咖啡個底真係好香， 係 啊， 係啊， 咁咯。 所以我就覺得好開心嘅就係你會去唔同嘅地方嗰度，係咪啊？去食一啲唔同嘅嘢，又飲啲唔同嘅嘢，咁你會覺得嘅就係話，哇！真係世界之大，無奇不有， 冇錯， 係嘛？尤其是係食一啲好嘅嘢嘅時候，你唔覺得係好開心嘅咩？ 絕對 係，令到你心情全日都好好嘅咩？啱唔啱啊？ 好似我哋今日又有一個水果啦。 系咯，前所未有見到咁大個雞心枣， 蜜枣嚟㗎， 系啊， 唔係蘋果嚟㗎， 唔係啊， 有啲似嗰啲咧，嗰啲好綠青 蘋 果 啊嘛，係啊，幾開心，所以咧，所以有好嘢分金同銘，我覺得係真係超開心， 係嘅，冇錯。 喂，講到食好嘢咧，今日咧呢個新聞度咧有個網民咧就分享咗一張相同埋一啲嘅資訊啦。其實咧真係兩極嘅，有啲人咧就話，我就唔會啦咁，但係都有啲人就話。我都会试下，咁就讲紧咧，佢觉得自己食过有生以来最贵嘅雪糕。嗱，而家香港咧，嗱以前啲雪糕咧，一般啲价钱咧，我哋最细个嘅时候食嗰啲咧，一个纸杯嗰啲咧，其实都系差唔多嗰啲价钱啦。即系你会觉得比较街坊啲，但系超乎你想象，而家有啲雪糕咧， 系 好贵嘅。咁佢就影咗张相啦。嗱，其实佢唔系话佢贵，其实佢系话都要试下，即系佢系其实都、 即系佢抱住 O K 嘅，系啦， 好啊，我同意啊。 三球雪糕几多钱咧？你估 喺边度买住？ 香港买 嘅， 香港一间意大利雪糕店，有啲嗰啲铺头咁啊，即系专门店，即系一个 counter 咁样， 不咁样。 系， 我估$100咯。 系啦，如果唔系意大利雪糕嘅话，通常你见到有啲嘅话，一球都要60几啦。 系啊， 一球都系，我有冇记错？ 我唔知啊， 差唔多啦，要啊，一球都要60几啦， 佢而家 个空咁嗰啲啊，系啊， 呢一间咧最平一球都要90几蚊， 哇！ 咁三球雪糕加埋咧 $300， $400，不过因为可能佢买多一球又平啲咁样，即系嗰啲叫做数量 discount 啦吓，买到三球又平啲，咁所以佢扣埋折扣咧都要350几蚊，未到$400嘅。 系， 咁佢就觉得好食嘅，咁但系有啲网民就话 有咩味啊？有咩咁特别啊？想 系啊，有冇金箔？ 意大利雪糕啫嘛， 意大利雪糕咯。咁啲网民有啲人就话， 系啊，我几中意个质感咧， 系啊，好得意嘅，系啊，系啊。 你會唔會啊？如果係，你會唔會試啊？ 唔係睇下咩味道吸引到我。 我會咁樣，我會買三球，跟住十個人一齊試。 一人不啲，一人不啲， 有咩問題？雪糕啫嘛，你中意嘅話，你咪自己。因為有權唔好食噶。 係啊，或者有啲味你唔中意。 係啊，即係我試過啊。 嗱，芋頭我點都接受唔到係雪糕 嘅。係，今日著到芋頭喎。 咁又唔同，著上身又唔同嘅。 係啊，再唔使食你。 你芋頭你 OK 咩？ 好 OK， 我完全冇試過。 好 OK， 我唔知啊，我即係個。就係有 你 個 有粉葛雪糕，粉葛雪糕你食啦。 粉葛， 所以中意粉葛 豆腐雪糕你食唔食啊？ 豆腐 我食過啦， 係 因為去食日本餐，咁佢 serve 嗰嚿係豆腐雪糕。 雖然我覺得呢啲味道咧唔係最好食，不過我都接受到咯，即係我會食咯，啊芋頭啊豆腐啊呢啲咯。 等於其實我諗最早嘅時候，大家去一啲日本餐廳，佢咪會懟一啲雪糕俾你嘅話，你記唔記得最早最早嘅時候，你接觸綠茶雪糕，接觸呢啲嘅日本風味好重嘅嘢，即係例如可能咩芝麻雪糕啊、豆腐 啊， 係啦，红豆啊，嗰啲咁样嘅宇治金时等等啊，你全部都系日本嗰边，你可能去佢间餐厅嘅时候，跟住佢最后尾嘅时候，佢俾少少你食噶嘛，食下食下嘅话，你咪 OK， 系咪咁讲啊？但我想讲嘅就系话，即系其实头先阿 Michael 所介绍嘅嗰一个意大利嘅雪糕，我唔会够胆自己一买三球咯，因为我试过系服噶，系啊，我试过服嘅，咁因为我就系见到佢个成兜嘢，问佢系乜嘢嘅就，但我又唔明佢讲乜啦，咁跟住收尾到最尾就我就要呢一只。红色嘅，好似你而家呢个包装咁样嘅，咁系乜嘢咧？你似咩啊？你以为系咩啊？ 士多啤梨或者车厘子， 类似啦，即系 berries 嘅嘢啦。佢真系 berries 嘅嘢，但系其实一食落去嘅话系药水味嘅。 嗯， 其实有时有啲草莓嘅嘢或者系 berries 嘅咁，佢有权系咁样嘅。记唔记得嗰阵时候系有一个汽水系咁样噶嘛？ 系啊， 系啊。但系唔知点解外国啲小朋友好中意饮噶嘛？但系佢其实系药水味嚟嘅， 咳药水味。 哇！跟住我真系冇搞错。 贵唔贵啊？嗰次贵唔贵啊？ 我唔记得佢几多钱，但系个问题系唔系佢平唔平咯？而到最后尾嗰时候。你係食唔到咯，我就覺得好浪費咯。 浪費啊！我都覺得係即係食唔到， 但佢靚嘅，即 係 你紅色咁樣一嚿咁樣，因為佢令到個顏色令到你 好 吸引，係即係呢個顏色，你知啦，但係藥水味嚟嘅，所以我就會有時會擔心。 咁好多網民就話係嘅，都覺得貴嘅，即係如果以我哋而家一般食下雪糕嗰個叫做價值觀，不過佢話。试一次都冇所谓，佢始终你几百蚊啫，只系而家唔系几万蚊啊嘛，咁咯，即系大家意见就系、是，虽然有啲人就我就唔制啦。 食雪糕我觉得好贵啊，如果你讲紧几百蚊嘅话，但我就记得我同你讲嘅某间雪糕铺，真系普通一嚿嘅话已经系六十几蚊，点解咧？因为有一次嘅就我唔知点解行过，有时你会唔会咁噶？你会戚起条人咁，见到嗰种 有啊， 好想食一个雪糕啊，咁跟住我就行下我就话，有几贵啊，系咪？咁跟住咧我就俾咗一张100蚊佢啦。到最尾佢真系找咗几十蚊俾我，跟住我就觉得吓咁贵嘅咩？咁佢系啊，你睇一睇，一球六十几蚊啊，已经。 你有冇叫佢尽量刮大嚿啲啊？ 定系叫佢减翻半球我飞 三？因为佢系找钱俾我，我先知。如果唔系嘅话，我就一定要飙你上身啦。 喂，你下次飙啊，你早啲。 小强仔， 六啊几蚊，好快到，好快到， 大嚿啲，好似个头咁大。 不过而家一般雪糕都唔会系以前嗰啲价钱噶啦。即系起码都廿几三十蚊，最平嗰啲。即系如果你讲喺街上， 三十蚊得唔得啊？ 如果你一球得嘅，一球咯，即系你唔好蚀咁多。 O K， 系啦。同埋有时咧，你我试过有一次咧，就系食呢啲，我唔记得几多钱啦。唔系钱嘅问题，而系咧，佢又加大嘅，佢好需要加大咧，你只系俾多五，系啊，譬如话正常加，咁加大咧，可能唔知俾多五蚊，是但啦，五蚊。哇！但系加大之后咧，我仲要买两空咧，食到想。 咁你就唔好加大啦，你咁贪心，你只有两个空、啊，你个人你谂乜嘢啊？ 我个想食多啲啊嘛，好似阿李丽蓉咁，第一餐跟想食啊嘛，咁咯。 OK， 下次唔 会 啦， 下次唔好啦。 好咪，我哋十点半，今日嗱，风骚实习生第三位进入第二回合登场啦， 隆重登场啊，真系。 佢文唱歌好噶， 大家留意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连续第六日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草案提出对处理涉及国家安全案件或工作的人作出非法骚扰作为，一经循公诉程序定罪，可处监禁10年。多个议员关注条例的举证门槛过高，难以入罪。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在订立法例时候要公道，一方面对执法及处理国家安全工作的人员有适当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以免市民误堕法网。他以自己2019年与家人受到滋扰的经验为例，说有人向他作出骚扰言论。 佢并唔感到害怕。但若果打电话到佢家人嘅工作地点，情况就唔同，因此要视乎场景同对象等因素。亦都有议员关注条例冇域外效力，会唔会影响执法效果？邓炳强话：即使有关信息从外地发送至本港，只要有部分行为系喺香港发生，本港法院都有处理权。全国政协委员、国家禁毒委员会副主任曾伟雄话：全球毒品问题恶化之际，内地吸毒人数呈下跌趋势，由2019年的200多万人降至最新100多万人，占全球近3亿吸毒者非常细的比例，反映内地的毒品治理工作能够限制毒品供应和需求。曾伟雄出席两会期间接受本台专访，他说国家利用污水检测等科技掌握涉及毒品的地区，同时设置3年观察期，由戒毒社工跟进戒毒者重投社会的情况，并提供技能培训等。他认为本港整体的吸毒人数占全球比例很少，但吸食冰冻的人数增加情况令人担心。本港有条件借鉴内地，尝试透过污水处理监察毒品问题，在支援和教育上也可以参考内地，例如每年至少包含一节毒品危害课。河北廊坊有餐饮店发生爆炸，央视新闻报道有伤者送院，目前伤亡情况不明。事发朝早近八点，报道指三河市燕郊镇一个老小区有在居民住宅底层开设的餐饮店发生爆炸，现场传出巨响。网上片段显示附近建筑玻璃被震碎，路面多部汽车受损，怀疑是燃气爆炸。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066点，跌26点，总成交金额432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034点，跌2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579点，跌50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91.4升6毫，美团93.6升2毫，港交所251.8升，啱啱跳咗252蚊，升6.11毫。阿里巴巴74.2跌6.5毫，比亚迪股份210蚊升4毫，盈富基金17.3跌2仙，理想汽车152.1升5.1，小米集团14.9跌2仙，恒生中国企业59.94跌3.4毫，快手52.15升8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5，日元147.41。瑞士法郎0.878，加元1.35，人民币7.189，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61，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8636点，跌161点。港金报2014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59.79美元。卖出2160.2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新界区啦，咁较早前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好，咁而家龙尾咧就接近深涌村嘅，就系、是、元朗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东城里嘅交通意外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啦，龙尾排到去深涌村。较早前火炭路啦，近住大埔公路嘅交通意外咧都系清理好，咁而家火炭路啦，近住大埔公路来回方向交通回复正常。 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有车龙，在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挤塞，龙尾排到去干诺道西天桥，近住山道。在新界区屯门的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慢车。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呢就车多缓慢。咁另外有个爆水管封路，提一提你啦。喺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咁而家牙前围道去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至到龙岗道嘅唯一行车线呢仍然封闭噶。咁受影响巴士路线啦，二号 D 去泽安村方向咧都系改道行驶。咁而喺港岛区，鲗鱼涌嘅太荣路有水管急收啦，由太荣路去翻太古城道、太裕路方向嘅支路啦，唯一行车线都需要封闭噶，经过小心。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青屿干线小濠湾机场、长青隧道出口方向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方向尖沙咀，同埋将军路、宝顺路、宝康路桥底调景岭。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罗旭怡。苏海伦、 第四十五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香港有冇动物园？ 有风骚动物园啊嘛，有好多动物噶，例如 咩？我系小羊羊 Brian， 听住我把声，即系人都晕啊！ 走啦，我系骏马强，高大威猛靓仔噶。 喂，你系龟啊？ 吓、啊，龟点叫噶？ 犯龟啦！我系猫 B A， 最犀利就系我把嘴。 我系马骝张，唔单止中意食蕉蕉，而且中意蕉蕉同大家做风骚快活人添。嚟啦、啊， 骏马强！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啦，头先讲到呢一个好贵嘅雪糕，当然有人会食啦。不过、啊、有时候我想问大家啦、嗯，同样嘅一件物品，贴咗个名牌，即系话佢变成名牌之后咧，有时候价格就会飞升得好紧要，甚至有啲咧、嗯、根本系唔值钱嘅东西。变成名牌之后咧，又系卖到好贵，你又会点睇咧？咁样样嗱，好似最近咧有一个外国一个名牌咧出咗一样嘢咧，其实呢一样嘢咧，大家经常都文具店买得到嘅。以前咧，我揾一啲搬屋公司搬屋咧，嗰啲哥哥仔一定有圆碌碌一卷嘅，就系、是、好大卷咁阔嗰啲透明胶纸啦。嗰、嗯、啲哥哥仔会点用咧？嗱，佢哋咧叫装箱啊，有时我见到你未 pack 好，譬如未 pack 好就有啲未 pack 咧，佢会帮你 pack 啦。跟住一拉，有一个沙一声噶嘛。跟住粘完之后，佢会点咧？佢就会戴喺个手上边啊，因为佢费事揸，因为圆碌碌佢唔知点揸，所以咧所有搬运工人咧都有一只咁样嘅胶带压嘅嗰啲透明胶纸。而家咧有一个名店就系出咗呢一卷。压啦，叫做透明胶带压，嗱我即系咁叫啦，即系可能佢有佢个名嘅。咁、你估卖几多钱咧？如果呢、這、一个，你觉得应该 3000蚊啦。 但佢里边印晒嗰个 logo 啊名，你知道唔系文具店卖嘅胶带嘅，系啦， 6000 咯，系咯， 两个都唔啱、嗯，再要向上再移多 一万啦。 佢接近啦，系25000港币、一只胶带压嘅， 咁啲人 就攞嚟笑话。 哇，系 我又唔买嘅，冇所谓啊，都好 OK 啊。 fashion 呢啲嘢嘅话，你真系识只胶牙咩？ 系啦，再贵啲都 OK 嘅，三万八啊，不如 系啊，咪再贵啲，贵到冇人买得起为止。 系啊， 啱唔啱 啊？呢度做咩咧？我想问下， 就一只鸭嚟咯，系啊。其实我咪话啦，嗰啲搬哥哥都已经系打手噶啦。嗯，但系靓唔靓呢啲唔好拗啦，唔即系名牌嘛。 佢系针对男士定女士啊？ 我谂系针对女士， 我 谂 系 unisex 嘅， 或者系 unisex 系啦，男女都应该合用。 你今日 买 一只 翻嚟戴下， 即系其实一个胶带透明嗰啲，好阔嗰啲咁攬嘅手，其实睇落都几可笑。即系我见到嗰张相咧，即系啲模特戴住。 唔系所有嘅名牌其实都有出过呢啲咁嘅嘢噶，因为佢一定要出啲比较系平价少少嘅。当然你讲紧嘅就 系 话我哋嚟讲嘅话，可能讲紧就二千啊二万几蚊，你讲系咪二万几蚊啊？二万几蚊可能有一个胶额嘅话，会觉得好贵。但系你又要谂下，如果嗰啲人啊有某啲人，我会觉得佢就边个会入去行入去买呢啲咁嘢？好可能就系嗱，如果二万几蚊对于你嚟讲就会好大啦，系咪先？咁但系如果你入去一间时装店嗰度买一个二百几蚊嘅额。你會唔會覺得貴啊？ 嗯， 你唔會覺得貴啊嘛？即係可能就係對於二萬幾蚊，對於某啲人嚟講嘅話，就等於我哋嘅二百幾 蚊 啦。 甚至更 平。你總有呢個咁嘅 market 啊？啱唔啱？咁同埋我又會覺得其實有時佢哋都會係咁樣嘅名牌嘅做法咧。佢會買一啲比較可以平民都可以叫做係買得起嘅嘢。以我知道嘅就係咧，香水就係其中一樣啦。 嗯， 即係如果你話你要叫佢買件衫、未必係細緻裝，即係個意思係有啲入門嘅嘢都俾你嘅，就係慢慢儲下儲下儲下，你越買就會越大件，越大件就會成為佢嘅客人。佢就係話先就會有呢啲咁樣嘅嘢咯。 引你入， 你一定買得起嘅，係咪啊？買支唇膏啊，買支香水啊，跟住就開始會買呢啲咁樣嘅叮鈴揼冧啊、戒指仔啊呢啲咁嘅嘢，其實佢俾你慢慢慢慢入門咯。咁、但係如果你話講緊呢一隻鴨嘅話，我都有見到。到唔同嘅一啲牌子嘅话，夏天其实有时佢哋都会出一只咁样嘅胶额， 嗰啲臂戴手臂， 又或者佢就系透明嘅胶额，你上面可能嘅就系有啲钻石咁样整个两个 C 咁样，咁又唔知卖几多钱噶啦嘛，你有冇得讲嘅啫？冇得讲， 名牌加咗落就系名牌啊！ 甚至乎有啲鞋好丑样噶嘛，有啲人又话哇好核突啊，着到只脚好似肿咗咁样。当你唔知道某个牌子出嘅时候，你咪又系买，咪、又系炒，你边有得讲 呢啲 嘢？ 系啊， 你话靓就靓噶啦嘛，唔知啊边个着咗嘅话，咁跟住就有人吹捧噶咯，系咪啊？啲时装达人， 冇错，即系 我谂下我自己，自己真系冇乜。呢啲咁嘅名牌嘢，我又唔係好好喎。你啊，咪 呢樣有冇得好唔好喎？即係第一樣， 唔係有啲人中意買，係買 要買得起先啊嘛。即係當你講緊，我試過有一次啊，喺有一次中環一間，我其實都唔係覺得好明白。anyway 入咗去啦，我見到一件恤衫都幾千蚊，即係對於我。无论买唔买得起都好啦，我唔会咯，即系 我都唔 舍得咯。 系啊，系啊，系啊，几千蚊。 咁再讲嘅就系，其实而家如果大家真系有留意嘅，咁唔系买唔买得起呢一样嘢啦，其实就兴另外嘅一个 terms 啦。以前若果你要买品牌嘅话，系一定要全世界人都知道，系咪？咁系可能嘅就系大大个字喺个心口度，跟住 英文字， 英文字嘅一定要有嘅，系咪？咁呢啲其实佢话贵唔贵？咁总之嘅就话俾人听，我着紧名牌咯。今年咧就唔兴噶啦，有一个新。嘅 terms 咧叫做 quiet luxury，但系咧系夸张到黐线嘅，好可能你讲紧一件褛，你着上去嘅话，可能一件干湿褛，乜嘢牌子都冇，乜嘢都见唔到嘅，讲紧几多钱咧？六万几蚊， 哇， 系啊， 真系 quiet， 真系好 quiet， 咁可能你就周围你都揾唔到佢个牌子嘅，但系佢系去到有某啲嘅地步嘅，就系佢要你嘅texture， 即系佢要你嗰、那个个料啊，个料系靓到不得了嘅， 系 咁样就系而家兴呢啲嘢啦，唔再。兴就系将嗰啲牌子全部着晒出嚟噶啦，所以你嗰啲衫可以等，系啊？点 搞啊？咁 呢样嘢嘅话，亦都系来自嘅，就系喺美国定系英国，佢有某一个嘅电视剧集，里面所有嘅男女主角都好嘅话，着亲嘅全部都系呢一啲。咁有某啲嘅牌子嘅话，其实基本上后边嘅嗰啲推手啊吓， 都是譬如美國他們自己的一些明星自己的開的牌子。你有沒有留意其實那些明星是出很多這些牌子的、只是無端端一隻這樣的手袋這樣的起碼10,000元港紙、即是這個是一個入門版的。可以好貴咯，但係你望上去嘅話，其實平平無奇嘅啫。佢就係全身著上身嘅話咧，就已經幾廿萬。 明白。 你好驚啊！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网上情之经典重现，时光倒流70年。70年代，无论本地或者外地，好多精彩的作品曾经出现过。今日重温一下好多外国的乐队或者组合，其中当然有这一队。他们的名字叫做 Eagles 老鹰乐队，美国洛杉矶一支摇滚乐队，成立于1970年代。共发行了7张专辑，29只单曲，是1980年一度解散，1994年重组。乐团有5首头号的单曲，得到6次格林美奖，5次全美音乐奖。这一首 Hotel California 被美国唱片工业协会列入20张全美最畅销专辑。She stood in the doorway. I heard the mission bell. ceiling. The pink champagne on ice. And she said, we are all just prisoners here of our own device. And in the master's chambers, they gathered for the feast. They stab it with their stealing knives, but they just can't kill. 嗱，歌曲嚟一个名字叫做 Disco Music， Disco 来自法文嘅 discotheque， 原意指嗰啲播放录制好嘅跳舞音乐咁好听，后来源于美国嘅黑人民间舞蹈。1970年代 ，Disco Music 风行全世界。讲起 Disco Music， 点可以唔提呢一对嘅四人组合？有人叫佢哋做骨感 M Bonnie 啊。佢哋嘅 disco music 会令你不由自主，随住音乐摇摆你嘅身体，进入音乐嘅世界。Bonnie M 嘅呢首 Daddy Cool。1970至80年代一个传奇的 disco 的团体，四人的组合由德国唱片制作人 Frank Farren 所组成。成员里面这个男歌手呢，其实他是跳舞为主，是一个职业的跳舞舞蹈者。而唱片中的男声是来自唱片制作人他自己唱翻。music 不能不提的就是另外的这一对组合，他们是三个人的叫做 Bee Gees， 来自澳洲的三人兄弟乐队组合，包括有 Barry Gibb、 Robin Gibb 和 Morris Gibb。 好多的歌曲由慢歌到快歌到 disco 的 music， 包括这一首，大家看过周末狂热知道这些歌有多令人疯癫。 Future Stamming 的爸爸是一个乐团的团长和鼓手，妈妈是一个歌手来的，所以自小已经受到音乐的熏陶。1957年移民去澳洲，1966年歌曲 Speaks and Specs 为他们在澳洲夺到单曲的冠军。不过当然令他们最出名的就是这部电影叫做《周末狂热》。这部电影的原声带成为1970年代最受欢迎的专辑，开出4000万张，销售狂潮。经典歌手、经典歌曲尽在经典重现。早上十一点钟，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嘅风骚快人，啱翻嚟咧，第二个钟头开始就会有风骚实习生第三位出现嘅啦。 我系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系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至一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风骚实习生第三个礼拜越嚟越刺激啦！我哋今日欢迎我哋嘅嘉宾就系大学四年班嘅 Queenie。 早晨啊 ，Queenie。 早晨。 哦、好記得 Queenie 咧，佢係收到我哋嘅監製柯靖嘅電話嘅時候咧，啱啱嗰日就唱歌比賽㗎，係咪咧？ 好緊張。 你自己再講翻你自己當時嘅心情，同埋等陣再重温一下嗰個情況好唔好啊？ 好，咁嗰陣時我就係參加緊大學嘅一個歌唱比賽啦，咁、就係啱啱唱完嘅時候，咁就後面後台嗰啲工作人員呢就不停咁攞住我手機喺我周圍揾 Queenie 呢 Queenie 呢咁樣，咁我心諗咩事啦，我電話響喎，佢話咁我以為係咪屋企人有啲急事啦，係咪發生咗咩事啦，跟住就見到一個唔係好識得嘅一個電話號碼咯，咁、就接聽啦，就原來係監製打電話同我講就話 揀咗你， 係揀咗我啦，係啦，咁但係同一日咧，我又收到一個好好嘅消息，就係我喺歌唱比賽嗰度，我係攞咗冠軍 嘅，好啦， 真 係 雙喜臨門嘅。 咁一陣間嗱，我哋預先講定先嚇，既然攞得冠軍，咁今日唱歌就一定唔可以唔唱噶啦，係嘛？嗱，咁個嗰次係第一次啦，咁但係第一次之後，你會覺得仲會唔會第二次咧？咁你會唔會有呢個諗法㗎？上次之後 都有少少噶， 定係你以為其實打電話俾你嗰個人就係呃你啊？想呃你 騙子？ 我嗰下又冇咁諗喎，嗰下因為我仲係沉醉於一個好開心同埋好興奮嘅狀態、所以就一直都係好高昂咁樣。哇！ 你都係幾緊張？今日成日隻手喺度揈下揈下。 係啦。 頭先講緊嘅就係話，即係啱啱第一次咧，我哋揀咗你哋可以咧就係、是。 透過電話係咪？就係同我哋咧就係傾電話。今次啦，真真正正嘅就係又再次收到阿 Orton 嘅電話， 又響啦， 再通知你啦。跟住你就上嚟嗰只今日 live 嚟現場第一次嚟到電台啦。我又想知道嗰個情況又係點樣咧？心路歷程。 嗰陣時佢打電話俾我嘅時候，我就喺屋企同屋企人食緊飯啦。咁嗰日純粹就係好平常嘅，即係 冇乜特別嘅發生。 冇乜特別嘅。咁但係我嗰一晚其實我個人嘅狀態都係偏緊張少少，因為我第二日就有一個都頗為重要嘅一個 audition。 OK。 咁所以就一直係 諗緊嗰件事。 諗緊嗰件事嘅，跟住就係、是、又收到電話咯。 個電話 又係佢， 有啲熟悉喎。嗰陣未 set 啊，嗰陣未 set， 跟住就陌生电话，但又有啲熟喎，我就接咗先啦。 即系整靓把声先， 系一个熟悉嘅骗徒， 叫黄天恩，叫黄天恩就打嚟啦， 即刻整靓把声先。 嗯，系啊，我有执过，因为嗰阵我好开心咁食紧中式牛柳噶， 食咩都记得，有冇搞错啊？ 咁我就 OK， 难吞咗先。喂， 真系咁啊！ 整翻靓声，整翻靓声， 应该 啊！我系香港电台黄天恩，你记唔记得我？咁啊，类似咁样。 系啊系啊，跟住我就好似高八度咁样。系啊， 当时得咗，系咪即系已经有个感？得咗，冇理由无端打俾你噶嘛？ 系啊， 即系娃娃音系嘛？ 嗯，系啊，即刻礼貌礼貌翻嚟个通， 唔知咩事咧？ 系啊， 咁我就通知你，你今日上嚟啦。 系啦， 咁你有冇即刻揽住阿妈？阿妈，我得咗啦，咁样啊？ 哇！嗰阵我收咗线之后就同佢话：阿妈，香港电台打嚟啊！哦，所以咧，我可以上去做 live 啊！哦，你而家好开心啦，系啊， 好笑啊！ 嗱，其实上嚟嘅朋友仔咧都要知道咧，就话其实佢根本上咧就除咗要接听咗个电话之外嘅话，基本上咧亦都有啲嘅准备嘅，即系例如今日嘅话，你要需要向我哋嘅就系要表现到你就我哋唔知道嘅一啲即系 talent 啦。另外仲有嗰啲就系你要做剧啦，你又要踢歌啦。其实咧今次嘅准备嘅话，又要再充足啲嘅咯，系咪啊？ 但我知道 Queenie 咧，其实都有读过啲电台节目嘅制作及训练啦。咁但系你今日上到嚟啦，见到我哋做 live 啦，吓啊，而家个 panel 啦，咁你个感觉系点样啊？ 即系我觉得好神奇，神奇个位系我的而且确之前系有见过，即系成个 panel 系点，但系系一个比较细规模少少嘅，咁就冇呢度咁专业。所以我啱啱入到嚟嘅时候，哇，见到咁多直播房，见到啲设备系好专业，亦都好齐全嘅时候，我系即系我心里面系真系哇咗一声出嚟嘅，跟住再见到在座咁多位前辈嘅时候，我又系。哇！ 冇啊，我听唔到啊，你有冇？ 因为佢见到你， 我有啊。 佢见到你，哇！佢见到你嗰啲话系唔同。 佢见到你 嘅 话，哇！ 系啦，佢见到你 开，我明啦。 惊恐嘅话，佢见到你系吓亲。 我记住你。 系啊。 好啦。好可爱，即系喺我哋面前嘅 Queenie 啊，其实对自己都好有自信，系咪？对呢一行又话有充满住憧憬啦，系咪？咁我谂嘅就系今日，如果嗰日嘅话打电话俾你嘅时候，你系参加紧歌唱比赛嘅。会唔会今日如果话有一啲嘅 talent， 你自己喺大家面前嗰度呈现嘅就系唱歌咧？ 都系噶。 哇！咁今日 听开啲咩歌啊？英文歌多啲， 英文歌多嘅。咁 genre wise， 我就会听好多 R&B 啊，外国嘅流行歌啊，或者系 jazz， 我都好中意听 jazz 嘅。咁而家就努力紧咁听多啲广东乐坛嘅歌。 非常好，做多啲功课。 今日咧，你唱咧就同嗰日有啲唔同啦。嗰日咧就喺舞台上唱，听嘅咧净系台下。今日听嘅全部香港。嘅听紧收音机，甚至喺第二度地方上网听紧，即系而家可能全世界嘅人咧都听紧你唱歌，感觉系点啊？唔系俾压力你吓，即系而家你感觉系点样啊？ 少少紧张，但系我都觉得大家应该都好期待啩。 但我想问嘅就系，你拣呢一首歌会唔会亦都即系特别去谂下，即系应该要拣啲乜嘢歌先适合咧？ 有嘅，咁。呢一隻歌即將會唱嘅歌係我細細個聽到大啦，而佢都係某程度上係令我鍾意咗音樂，鍾意咗聽呢個 genre 嘅一個少少嘅契機嚟嘅。我而家我個人亦都好鍾意呢一個歌手，我都覺得佢某程度上喺我聽歌唱歌嘅道路上係都俾咗好多靈感我嘅。 咁你介紹下呢歌啊？ 咁呢一隻歌呢就係 Amy Winehouse 嘅 Valerie。 準備好未？ 準備好，嚟啦！ Sometimes I go out by myself. myself and I look across the water and I think of all the things what you're doing and in my head I paint a picture since I've come on home well my body's been a mess and I miss your ginger hair and the way you like to dress won't you come on over stop making a fool out of me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Valerie Valerie Valerie Valerie well sometimes I go out by myself and I look across the water think of all the things what you're doing and in my head I paint a picture since I come on home well my body's been a mess and I miss your ginger hair and the way you like to dress oh, won't you come on over stop making a fool out of me oh why don't you come on over 你 鸡味 啊！ 犀利犀利犀利犀利！诶，阿歌星李丽蕊，你 comment 下，你都有歌星 鸡皮指数系一， 哇！真系唔知讲咩好啊！真系， 好犀利！佢讲嘢同唱歌把声好似两种， 好有磁性嘅双子同埋嗰个唱功啊！真系 系啊！其实你 系 有 好震慑人哋嗰个嘅听觉啊！其实你以前咧，除咗参加学校歌唱比赛咧，有冇喺呢方面敲下门噶？即系寄过啲 demo 带俾唱片公司，定系唔知即系搵啲系即系类似咁样啦？有冇试过啊？ 或者 參加啲歌唱大賽啊嗰啲咁， 又都有曾經有過呢個諗法嘅，咁但係就覺得自己實力都好似係未夠班，咁所以都係玩歌唱比賽為主嘅。咁出面嘅即係可能公開嘅又有，咁學校嘅都有，咁。呢排就努力咁学紧点样作曲同埋编曲， 哇，好犀利，唱作人啊！ 系啦，做 DJ 嗰耽误咗你做歌星， 系咪冇咁？意思系咪即系耽误咗你？有冇耽误你咧？ 我希望佢两人都担得起， 紧要 系啦，我都希望可以做到呢样嘢。 呢个多线发展啊，第时啊 DJ 啦、歌手啦、作曲啦、编曲啦、填词啦、拍戏啦、电视，哇！ 唔系应该系咁嘅，我觉得而家新世代噶 ，multi talent， 乜嘢都得噶嘛，做个 slasher， 嗱，不过我唔知道你有冇听下我哋之前嗰几位啦吓，有冇做下功课啦咁样，唔净止唱歌咁简单噶喎、 嗯。我知道啊，听讲好似人都 rap 喎、啊， 唔单止 rap 噶、 啊， 佢、 啊、有留意， 要演下戏噶、啊，你演技方面 OK 系嘛？ 都得嘅， 哇， 都得嘅。 好啊！ 你唔好做坏我嘅剧本啊！我警告你， 知道。 OK， 好，准备迎接今日第二样嘢嘅挑战就系我哋嘅编撰人间。 片段人间，那年夏天，我哭过，我笑过。 喂，郑淑娟啊，金堂上咩堂啊？ 金堂数学测验啊？ 吓，数学测验？喂，我哋隔篱位嘅同学，你唔提我嘅今朝，你个人咁自私噶？最衰都系你啊，鬼唔系你继续肥啊，暗疮系咁爆啊！ 你做咩咁话人啊？我又冇得罪你，你好乞人憎啊！ 喂，讲笑啫嘛，你使唔使即刻喊住咁大声啊？而家切咗你肺肉咩？喂，唔好喊啦，仲喊，唔好喊啦！一周 Sir 又闹我啊，唔好喊啦，唔该你啦。哇，呢份试卷咁深嘅，咩嚟噶？边有教过啊？诶，陈淑娟，缩起只手啊！ 借个答案我抄啊！ 你唔好嘈咗啦。 唔系啊，我唔识啊，缩起只手咯。你遮住咗个答案，我睇唔到啊。 你再嘈，我告俾周 Sir 知噶啦。 哦，你咁衰嘅，借我睇下都唔得。好，等我攞条橡筋弹你。 喂，咩事啊？ 哦，冇嘢啊，周 Sir。 周 Sir 啊， 岂有此理！张宇航，你又搞搞震，小息嚟教完室揾我。 唔系喎，周 Sir， 我冇搞搞震、啊。点解一定关我事啫？点解 静啲啊？唔好嘈住其他同学测验啊！小息嚟揾我，唔好嘈啦。 陈淑娟， 咩事啊？ 你做咩同阿周 Sir 讲话？我头先测验作弊，偷睇你啲答案啦、啊！我根本睇唔到，你遮住咗，系咪啊？ 吓，我冇啊！我真的没有跟周 Sir 讲啊。 你没讲。没讲为什么他说我作弊啊，又说我看你的答案还不是你讲。 我真的没有跟周 Sir 讲啊。一是我跟他讲你没偷看我好不好啊。 不用了，我不用你这么好心啊。 对不住啊，我真的没有讲的，我真的没有讲啊。对不住啊。 嗯， 你咩事啊？冷口冷面， 好闷啊！ 咁你约我出嚟又唔出声，同埋好晒啊！我惊我出咗班啊！ 嗯，肥妹啊，俾我静下啦！你唔讲又唔得嘅咩？喺度嘈住晒。 咁啊，我而家肚饿啊，我想食嘢啊，你食唔食啊？ 嗯，冇胃口啊，要自己食咯。 哎呀，个盒咁难开嘅，张宇航啊，你可唔可以帮我掀开个餐盒啊？ 哎呀，你好麻烦啊，开唔到唔好食咯。 唔得噶，系阿妈知我出去玩，惊我食到啲唔干净嘅嘢，特登整俾我食噶。张宇航，唔该你啊，帮我掀开个餐盒，最多我请你食啦。 唉，你真系麻烦，我嚟啦。哇，真系咁实。咁难揭几个盖， 你小心啲啊，唔好打碎啲嘢出嚟啊！ 哎，得啦，有少少开到啦，哎，得啦， 好嘢，有嘢食， 打开咗啦，哇，好香喎，咩嚟噶？呢种味好熟啊， 咪黄酒煮鸡咯，表姐啱啱生完仔，姨妈整俾我哋食噶， 你客家人嚟噶？ 系啊。以前婆婆整黄酒煮鸡咧，仲好好味噶。咁但系咧，婆婆前年唔响度，以后都再整唔到佢食噶啦。咁但系好彩姨妈咧都学到有九成，一样咁好味。 嗯， 系咧，你嫲嫲有冇整嘢俾你食啊？ 有，不过佢老啦，佢话唔够你拎起嗰啲煲同锅，好耐冇整嘢俾我食啦。不过每年我生日，佢仲系会霎两只红鸡蛋俾我食。仲会煲我中意饮嘅猪肉汤噶。 你做咩啊？你喊啊？喂，唔关我事噶，我冇整喊你噶。 阿嫲，我对唔住你啊。 张宇航，你唔好咁啦，我惊啊。不如你挨落嚟啊。 做咩无端端要挨落嚟啫？意思啦嗱，你唔好黐埋嚟添啊，我橡筋弹你啊。 放心啦，你哋嘅说话我会记到实，因为我知道世界好大，对自己好嘅人唔多，冇人会真系永远守候住你嘅。 傻猪，你永远都唔会自己一个人噶，因为你身边一定仲有我。我讲真噶、 知啦知啦嗱，知啦，唔好嗌埋嚟，狗嗱停喺度。 O K， 我唔好嗌埋嚟啊。 咁你挨落我度啊？ 哎呀，阿嫲，我又嚟啦，你喺边啊？救命啊！ 阿航。你成家人都好有智慧，如果我同你有 B B， 我谂个苏哈一定好聪明，你话系咪啊？ 好啦 ，Queen 对自己戏剧方面嘅演出，头先个感觉点咧？ 我觉得感觉都几良好，但系我都觉得我仲有好多嘅进步空间嘅。咁、希望咁多位前辈多多睇规。 嗯，把声好好听， 好好听，真系嘅。 鸡皮指数又话达标， 冇错冇错啊！好啦，嚟到呢个最后一个环节，都由你介绍首歌曲嘅。拣呢只歌有冇咩特别嘅意思啊？ 其实我纯粹觉得呢首歌真系好好听，同埋值得大家多啲听佢嘅呢首歌。 准备啦噃。 在现今这个不是童话的世界，我们每个人都应该有权利去哭，因为哭都反映了人性的一部分。希望大家都可以在这首歌里感受到哭的美好。送给大家 Jenny 哭泣健康指南。 门窗紧紧闭上，手机不准再响，未到安全时岂敢处理哀伤，从泪腺累积的像，平日你没胆放肆声张，这夜你哭个够，让情绪通畅，望着仍想说爱你，渐安于过眼幻象，曾苦醉的差点忘了方向，还未提起疾病饥荒打仗，你却慢慢吸烟望分散视线，连觉都缺乏了保养，如麻木教你害怕，就去读书好一回吧，谨记当今世界没童话，不应自勉着这样都不算差，还会痛哭自算是人，但平时都已惯了吗，逛街之后再花喝茶，舒适地躲进舒适圈也很可怕。 再多谢我们今天的下风骚实习生 Queenie 精彩演出， 多谢 电台文教组出品的 ChatGSE， 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中国语文卷一阅读比较题应该怎么答？ 收到，正在为你寻找合适答案。 Hello， 我是林日欣，今天想跟大家分享一下阅读卷的心得。作答技巧其中一类就是关于改变变化的。我举个例子，如果题目问你林日欣有什么不同，咁呢同学就会答佢头发短咗，但其实呢个答案系攞唔到分，佢以前嘅头发都可以短噶嘛？点样证明佢短咗呢？其实你唔能够即时写改变变化咗之后嘅状态，你要写埋佢原本嘅状态系点样，咁先攞到分。嗱，呢一种题目大家要特别小心，因为 DSE 经常考噶。 唔该晒你啊 ，Chat DSE， 唔使客气 ，Chat DSE， 祝你考试轻松啲。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许敬轩报道新闻。 立法会相关法案委员会继续审议维护国家安全条例草案，草案提出修订监狱条例，新增条文，如果某囚犯因涉及国安罪行而服刑，除非惩教署署长信立该囚犯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不能够获得减刑。有关决定每年复核一次。选委界的管浩明说，减刑的原意是希望囚犯在狱中勤奋和行为良好，认为改至每半年复核一次会较好。保安局局长邓炳强说，要检视那个囚犯在思想和行为上有没有改变，会否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认为每年复核一次是合适的时间作出评估。助理律政专员萧敏璇就说，囚犯减刑或提早释放并非权利，而是额外酌情权，前提是不能不利于国家安全，如果有关囚犯不同意惩教署署长的决定，可以提出申诉。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与苹果日报三间公司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等罪，控方开始传召香港故事成员李宇轩出庭作供。李宇轩确认自己在2020年8月10日因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被捕，2021年3月24日被正式起诉串谋勾结外国势力、串谋协助罪犯和管有火器罪。李宇轩在2021年7月7日承认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而其余两罪就获全党法庭不予起诉。相关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指控他在2020年7月1日至到翌年2月15日串谋黎智英、他助手 Mark Simon、 律师助理陈子华，以及目前正被通缉人称揽炒巴的刘祖迪串谋勾结外国势力。2020年8月12名港人企图潜逃出境，期间被广东海警截获，李宇轩是其中一人。在北京国台办回应上月福建渔船被驱离导致两人死亡事件，发言人陈斌华表示，民进党当局只有正视问题、端正态度，拎出解决问题的诚意，撞船事件的善后协商才能够重启，企图拖延时日蒙混过关，恐怕是打错算盘。陈斌华表示，明明是台湾方面粗暴对待大陆渔民，导致渔船翻覆、人员伤亡，但事发至今家属连一句道歉都等不到，一个真相都得不到。台湾方面又以所谓调查程序拖延问题解决，以所谓执法来推诿卸责，是真正无情无义和无理。天气方面预测，短暂时间有阳光，稍后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东风，离岸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风势较大，周末至下周初较为潮湿，日间温暖。现在温20度，相对湿度 5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55点，升61点，总成交金额586亿5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5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92.2，升4；美团94.5元，升1.15元；盈富基金17.38，升6仙。港交所253.4，升7.51；阿里巴巴74.25，跌6；南方恒生科技3.6领先4，升3.6；比亚迪股份211元，升4；理想汽车153.5，升6.5；中国平安37.05，跌6；快手52.65，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4。日元147.33，瑞士法郎0.878，加元1.349，人民币7.188，英镑对美元1.28，欧元对美元1.093，澳元对美元0.662，新西兰元对美元0.616。日经平均指数报38,532点，跌265点。港金报20,150元，跌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160.05美元。卖出2160.59美元。 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 Jessica 先同大家讲讲隧道情况啦。现时各区隧道咧都大致畅顺噶。咁路面情况方面，新界区屯门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跟住回旋处咧比较车多，依家龙尾去到屯门骑术学校。另外再提提大家啦，港珠澳大桥香港连接路咧实施紧强风措施，咁车速限制会由每小时100公里降至到每小时50公里。另外仲有九龙城牙前围道有爆水管。去喇沙利道方向介乎城南道和龙岗道的唯一行车线是封闭紧的，受影响的巴士路线需要改道行驶。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长青隧道出口去九龙、昂船洲大桥九号码头去尖沙咀、青屿干线小蚝湾去机场、将军澳宝顺路宝康路桥底去调景岭，还有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和西九龙走廊南昌村去旺角。好了，我们下一次的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 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有前途新人奖候选包括 梁乐彤、陈乐儿、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做个醒目投资人，投委会资讯帮到你。投资应该先警觉，先了解，先谂谂。网上资讯要分清，保住财产至精明，产品风险同特性了解清楚你最醒，投资态度要正确，谂清谂错唔好搏，上投委会网站资料全面，投资前睇睇先，就是醒目投资人。 资讯由投委会提供。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嚟噶啦。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十点至下午一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专家时间。 取蛇嚟 行，取蛇嚟好啊！ 系啦， 红满面咧又， 冇错，因为走唔甩都系春天， 系 啦，因为春天其实真系特别多啲，即系少嘅唔舒服咁样啦，系咪啊？又唔系话病痛，但系总之佢就系唔知点样无端端，我咪同你讲嘅，无端端发烧咯， 我知啊， 系啊，我以为我自己感冒， 我以前觉得冬天咧好多病，原来唔系， 我觉得春天难搞啲，系啊，佢嗰啲系唔少少嘅唔舒服咯，系啊，咁所以我谂今日我哋都再继续讲。讲春天对于我哋嘅影响啦，好嘛？ 即系好似春天，好多人就好似阿 JoJo 讲，无端端会又发下烧啦。 我有啊， 跟住可能呢个细路仔咧，啲皮肤咧又出下啲皮疹啦。 系啊， 系啦，跟住咧隔篱有黄师奶，可能无端端又新冠啦。 黄师奶唔系， 你点知嘅？有啊，有系咁啊， 有呢轮都系好多有呢啲现象。 系啊， 跟住嗱，呢个又腺病毒啊，嗰个又流甲型、乙型流感啊，系。乜嘢都有，咁但系当然啦，啱啱讲紧呢啲名咧，大部分都系一啲西医嘅病名， 系 啦，譬如系啦，咁所以用翻中医角度又点样去睇呢回事咧？通常有呢啲症状嘅病人咧，多数都会夹住有发烧， 系 发烧，咁逢亲系有烧嘅病咧，我哋通常都称呼属于系温病，温病， 瘟疫个瘟， 瘟疫个瘟系啦，因为系发烧嘛，就系瘟啦。咁但系如果系啦，系春天， 春天 嘅时候，春天发瘟，啲妈咪闹细路， 系啦，春瘟系啦，冇错，呢个系一个 真噶。 呢、這个系， 我心谂一把声俾我噏中啦。 冇错啊，真系呢个咧就系春喺中医角度温病当中嘅春温嘅现象。 啊，系啊， 冇错啦。但系嗱，当然啦，我哋讲由于春天嘅特性就系变化多端，就系因为个温差啊、湿度啊。咁我哋個抵抗力若然真係唔夠強嘅話咧，佢就借勢就會嚟嘅。 嗯， 何況咧就係冬天嘅時候咧，個個都因為天氣凍，食嘅嘢咧都會食啲高能量啲嘅嘢。啊，你又整個糯米飯，佢又一間就打下邊爐，係啊，即係你總會係煎糕嗱呢啲。 肥啲你覺得冇乜所謂。 即係呢輪係啊，即係過年嗰段時間過後，啲人成日都因為煎糕食得多啊，咁唔係擺咗喺度嗰半底點算好咧？ 就系我咯，好肥沃，同埋成个人都 嗱咁啊，跟住 好似笪土地咁。 朱古力啊，食多咗两粒，系啦，跟住你嗰啲瓜子啊，又炒香咗嗰啲嘢，又中意食啦。 系啊， 咁啊正常嘅，你真系冇嘢好做嘅食噶啦嘛。咁 阿嘴 Sir， 你有冇咁样噶？ 我整俾人食咯。 我唔信，你都要，你都会一定。 我咪煎糕咯，我咪负责。 你睇佢对眼， 唔系咯，唔敢望住我哋。 唔系，我都系偷偷地食少啲嘅。 系啊，呢啲嘢加加埋埋，即系其实唔系话净系春天，其实系有。冬天開始儲起㗎啦， 嗱，因為你冬天你就係因為天氣又咁啦，加上有節日啦，咁你自不然就會食多咗。 天氣又凍啦， 冇錯啦。咁你嗱一儲到一個身體，如果負荷唔到個量嘅時候，去到春天嘅天口又開始暖和，你根本嘅身體就唔需要咁多熱量，咁你嗰個人就會好似困住咗呢一啲燃料喺個身體就爆出嚟啦， 冇錯， 咁就為之叫做春温咯。咁你個抵抗力又弱咗，天氣變化又容易傷風咯。咁所以咧，我哋就點樣去注意呢一啲春温情況？第一啦，已經係冇咁冻啦，我哋就唔好食咁多上火嘢啦。第二咧，特别系鸡汤真系唔好多饮啦。 哦，因为肥又肥腻， 因为鸡煲亲都两个几三个钟，你同煲猪肉汤未至于系啦补。咁你本来已经起火，你再鸡汤 火滚 系嗱，但系你有新几生完嗰个又唔同， 啊、 即系佢系虚有需要，但系若然佢都爆仓嘅，佢都唔可以啊。咁但系咧，即系话我哋要避开嘅就系食一啲烧羊架好上火啦，系嘛炸到好鬼香脆嘅时候食嘅嘢啦，因为你呢啲会谷起自己啲火。第二咧就系好多时候我哋留意到香港人咧就饮水相对少， 系啊系啊， 我都觉得 蔬菜生果又唔多， 系啊， 有中意食生果嘅就食榴莲啊，咁嘅时候 有味道， 系 你唔好讲自己咧， 我睇见其他病人嚟讲嘅啫，咁所以咧即系啊，好中意食榴莲噶啲病人，咁我都好中意食，但我都系好中意睇住人哋食，我就睇住佢食得多会点样身体变化咯。 咁唔係嘅話，我如果要食生果，唔係啊，咁你其實我都要食生果㗎，食蔬菜㗎，有冇啲邊啲係應該喺呢個時候食多啲咧？ 即 係 精氣啲嘅生果， 係啊， 嗱，即係基本嘅常食嘅，你食雪梨啊、蘋果啊、奇異果啊、食橙啊，呢全部唔會有事嘅， 嗰啲冇問題， 絕對冇事嘅。但係唔係話榴蓮唔好，榴蓮好好食，佢能量高啫嘛， 太補啊。 咁你好耗就唔得㗎啦，你食係冇事㗎，係嘛？所以即係話唔係榴蓮有咩唔好，而系佢好补。 系 补， 我哋隔篱台有一位榴莲好好，佢都补。系啊，所以 我哋嘅 补 啊， 我哋嘅补嚟嘅。 系啊，所以嗱，系啦，咁我哋嗱，点样去清翻嗰啲温热里边嗰啲温嗱？因为嗱，好多时候仲有个问题，我而家咧就真系遇到头先讲嗰啲病啦，发烧啦，我又食紧药啦，咁我都食嘢都要好清淡啦，喉咙又唔舒服啦，又痛啦，咁但系我都总系希望想快啲清咗佢，冇话咁辛苦啦。咁、 啊、 我哋就用啲汤水又可以饮得噶、 啊， 因为好多时候有啲病人就会担心话，我呢啲 系 食药饮唔饮得咧咁样啊？嗱，举个比喻，我而家讲一个最普通嘅、就系、是、圣瓜豆腐鱼片汤。 哇正、啊！ 哇呢、這个超级无敌中意啊！ 你 本地 系啦， 圣瓜鱼片咩鱼 豆 腐鱼 片 汤啊？ 玩鱼片啊嘛， 系啦，你玩鱼片系。 嗱，其实 未啊， 第一都唔系需要做过乜嘢嘅老火汤， 系、 哦、 啊， 一定系滚 汤， 冇错， 三十分钟啊， 滚汤。嗱，你而家个人系有温热嘅病症啊嘛，咁你仲点可以去饮啲老火上火嘅汤呢？但系你又想补充翻啲水分、你又想利用嗰个食材里边嘅一啲清凉，将你身体里边嗰啲热减低，系啦，兼大酒。咁、所以咧，如果你话我用圣瓜，有啲人中意我买。我有阵时想转下唔用圣瓜，我见到街市有冬瓜，都冇所谓噶、你咪用冬瓜或者圣瓜，或者两样都落都得添，因为你当好似系一个滚汤啊嘛。 咩？我觉得瓜汤又简单又平、又好饮， 系好清爽， 系 系啊，好甜、 其实你用呢啲进入咗个消化系统，佢冇咁大负荷。咁、 我咪加只咸蛋。 可以啊，可以啊， 可以 话 咸蛋喎， 肉片 可以可以， 咁唔好加咁多啦。 唔系你住， 唔系啊，因为我突然间想 咧，咁就唔系三餸饭， 唔系我想，我 呢个好贵噶啦，小强， 我知啊， 冇 budget， 我知啊，我想试下取 Sir 嗰个私房菜啊， 系 由佢煮啊，哇， 冇问题啊， 哇， 我好期望， 因为呢个我觉得加咸蛋啊，因为有时系有加咸蛋嘅， 系 啊， 冇甜， 有冇分别啊？ 醒慧啲啦， 醒 慧 啲啊！ 咁啊，當然啦，鹹蛋本身就係好似你話佢用鹹鴨蛋啊嘛，咁佢就係有下火嗰個， 唔賣就得噶啦。 你點解要加個鴨字？ 咁鹹蛋唔係鴨蛋嚟噶 嘛？係啊，有啲唔係啊嘛， 係咩？ 有唔係嘅咩？ 就係冇啦。 咁點解你要加個鴨字咧？ 得嚟，好似唔系皮蛋啊，系啦，就咸鸭蛋、成瓜、豆腐、鱼片，再加只咸蛋，咸蛋汤 叫咸鸭蛋， 系啊，呢个真系好好味。 咁啊，生姜，生姜， 要加埋生姜， 系啦，因为你有啲姜既有驱风而有健胃，咁啊可以带翻起嗰个汤水，帮助吸收好啲咯。 好啊， 咁 啊，好衰啊！呢个讲完我即刻想饮啊，呢个咪得啊？呢一个 系 汤饭， 其 实 佢好好帮我哋有清洁生春。咁亦都可以，因為豆腐咧本身亦都係有清熱嘅功效嘅。咁所以呢個湯水如果有啲人真係佢唔習慣食魚腥嘅，咁你咪好似小強咁樣肉片或者肉碎咯，係啦，係啦。 咦，肉碎都 係肉碎都得。 豬潤得唔得？ 豬油。 豬潤 有 關。 對住我收翻，收 唔 落。 我哋咁改嘅，改 嗰啲嘢。佢掌握到嗰個加減個元素，但係咧， 但係都唔係亂咁加。 冇嗱，唔係豬潤咧，其實即係嗱，如果你唔係有講緊一個人有病，你冇所謂嘅。但如果而家講緊呢個人，佢係有温熱病，咁你想清涼啲，係 咯， 咁你就唔好整個豬潤咁高能量，冇錯啦，會變咗高能量。 但我收翻，我唔落， 你冇事可以落嘅。 你純粹真係飲湯，你可以嘅，你加乜都得，係咪？係 係 係，有一樣真係認真嘅。依家譬如話脆肉丸取代個丸魚片啊，得唔得咧？脆肉嘅 唔係嗱，唔係你個目的本身點解我哋會落個魚落去啦？ 因為佢想食，係咪啊？係 啊， 想食埋啲魚肉。 冇問題嘅嗱，即係等於食素嘅人，佢唔落魚啫，係嘛？咁但係我哋而家揀魚片，究竟我而家用丸魚片就比較係叫做正路啲，但係你係啦，脆肉丸嘅情況下，你就中意食嗰個爽口嗰個感覺，係 薄薄脆， 冇影響，因為呢個係滾湯嚟㗎嘛， 係 啦。咁啊，記得啊，飲湯嘅時候要略加啲咁多鹽啦，帶翻起個鮮味。 知道 係啦。咁呢個咧就對於温熱病症嘅人士，佢就算當其時有燒，咁佢都可以飲得嘅。 啊，好好啊，呢個 係啦， 咁我煲啦。 第一個啦，第二個咧，就阿小強好中意用嘅材料嘅，就係粉乾。 我冇 出場，你有 啊？ 你成乜嘢都加粉乾？ 我以為佢 係 食 人哋煲雞骨煮，我咪加粉乾。你煲乜蓮藕都又話加粉乾？ 我洗皮切地 嗱。粉葛啦，喺呢個街呢個處境係好啱用嘅， 好， 因為粉葛本身咧，佢係味甘涼，佢有生津清熱，亦都可以有解表，解除我哋嘅外感表症，又可以解肌肉疼痛、周身攰，係啦，咁所以咧，粉葛咧係喺有熱嘅呢種温熱病症咧係好常用嘅，咁粉葛我哋就加啲咩咧？我哋加一隻叫做桑枝。 桑枝系啦，或者加多个字叫老桑枝。 哦，有听过啦。 系啦，咁啊，桑树嘅树枝斩碎咗嘅树头嚟嘅啫，咁佢又冇乜特别味嘅。 哦， 咁由于桑枝佢有疏通经络、有清热咁嘅作用，兼夹如果有啲有痰啊、有咳啊，佢都可以清到个气管里边嗰啲痰、嗰啲热痰好结好浓嘅痰。 啊，啱你啊， 啱我啊， 系啦，咁 你煲到你嚟饮啊，成日都咳噶，你痰啊， 起晒痰， 老收即起晒痰， 系啦， 望住我都起晒痰，你话佢真系傻嘅。 咁你加多片陈皮。O K O K， 再加多片陈皮俾你。 因为有痰啊嘛， 系咪真噶？ 系啊，系真 噶。如果冇痰就唔加。 唔系你加陈皮咧，就对于有痰嘅效果更好。 我嘅呢个即系粉葛、老桑枝、陈 皮、 蜜 枣、 蜜枣， 系啦，就煲猪又系煲猪肉咯，系啦，猪子或者瘦肉。其实呢个汤嘅作用就系都系有个汤水啦，咁啊可以有清热啦，有味道又好饮啦。咁亦都可以幫你將困住一啲熱一啲表症咧，就係舒減一下咯。 仲要有啲肌肉係嘛解肌， 解除啲係啦。如果你啲筋骨攰痛啊，啱用 啦，呢個好啊。 仲想唔想加啲咩？或者換啲咩？換走啲咩？ 我唔加豬引，唔加脆肉丸， 係呢個啱你，因為呢個啱你，佢最中意就係粉葛。 啱啦，葛 咁啊嗱，呢個咧就係呢一段天氣。咁有啲症狀嘅可以用啦。 呢兩個都成日都啊，即屋企人會煲嘅， 嗬， 又唔使話專登要去中藥鋪執啲。 冇錯啦，嗱，咁啊，仲有一個咧就對，係啊，仲有一個就對於啲皮膚啊，呢段天氣又係發嘅時候咧，就會有發好多啲皮疹啊，有啲會係啦，熱疹啊、濕疹啊、過敏。咁我哋咧就用土茯苓，係啦，土茯苓落啲百合、綠豆。系啦，咁样咧，我哋有蜜枣瘦肉汤。 系， 哇！嗱，呢个汤咧就比较清啲。系，咁佢个作用就系要清走啲嘢。 嗯 哼。咁啊，土茯苓咧就有去湿解毒作用。 嗯。 绿豆就系凉血清肝解毒。 嗯。 百合咧就系有滋阴安神。 系。 咁啊，亦都系落咗啲蜜枣，甜甜地好饮啦。瘦肉亦都系有啲鲜味啦。 嗯哼。 土茯苓咧，我哋就如果买街市新鲜嘅，咁你咪叫佢俾一份咯。系啦，咁啊大约啦四两度啦，一嚿根咁样咯，佢斩开一嚿，好似粉葛咁样，不过佢幼啲咁样。 我知啦，我知啦，我知啦。哦，成条嗰条 系啊， 叫土茯苓咩？ 有土茯苓同牛大力都 系啊，我要买牛大力啊。 牛大力嘅鲜浅色啲嘅，黄黄地色嘅，系啦，长啲嘅。 O K， 系啦，土茯苓系圆咕碌。 又同鲜淮山嗰啲好似咯。 鲜淮山系幼啲咯， 系 啦，土茯苓会粗啲咯。 嗯， 咁啊嗱，你可以药材铺买就买干品嘅，咁干品就。如果佢系切咗片嘅，咁我哋就用五钱咯。 五钱 系好薄片嗰啲就用五钱。如果好厚实嘅咧，我哋就都要用一两。 好， 如果有鲜品有水分嘅咧，就起码二三两都唔怕。因为佢性质系平性嘅，佢唔会话好寒凉。 嗯， 好啦，咁啊，土茯苓啦， 百合， 百合咧，我哋用一两啦，干品咁佢有幫助咧，就係有滋陰啦，有潤肺啦，有靈心神。因為我哋而家針對呢個係對於有啲皮疹為主，咁亦都因為個人有熱有火咧，就會扯乾咗啲水，咁啊百合都可以滋潤翻嘅。咁第二咧就仲有綠豆啦，綠豆我哋講過之前咧就話佢有涼血啦，有清肝有解毒，咁最緊要就係要排走啲毒素，佢啲疹瘡先會退嘅。咁啊主要嗱，如果你唔當我當呢個人佢係煲茶水，唔煲湯嘅。淨係呢三款嘢，咁你又係用四五碗水去煲咯，你咪煲剩埋又係一碗半到，咁啊自己一個人享受咗佢咯，啊咁啊因為冇人一齊飲，我又自己皮膚一日飲， 又可能就得你生嘢咧， 係啊，有啲人真係成嗱，有啲情況下嗱，天氣一個因素啦，有啲咧佢又唔知點解，可能隻腳有笪皮膚，成日有笪癬啦，定唔知係 我有啊，咗一輪啊，我又話鼻塞咬， 但係咧佢又好似好嚟好去都好唔到嗰笪嘢咁樣，嗱呢啲咧就好肯定係濕。 哦， 系啦，系湿，咁啊，当然啦，持续咗或者诱发到你不适，或者好大范围咁讲嘅咧，我哋就加多个字落去就毒，啊，湿毒。 啊咁嘅意思。咁但係咧，唔理你讀唔讀啦， 讀只腳， 你唔讀都好啦，你都係可以即係、就是、要排清咗佢咯。 OK， 好啦，係啦。咁啊，就頭先嗰個就土茯苓百合。 六 九 系啦， 蜜枣 同 煲猪展， 煲猪展瘦肉都得，系啦。咁呢个就祛湿解毒退皮疹。 嗯， 咁啊，对于大人细路啦，细路仔都可以好适合饮嘅。 嗯， 咁呢一款就系喺春天，如果有啲人春温，啲毒素发喺个皮肤度嘅，会效果比头先嗰两个好啲。 非常好啊！ 唔该晒。 你最中意系边个啊？有圣瓜啦，佢咪有粉葛，你一定有粉葛啦。我就中意饮圣瓜啦，即系嗰个咸鸭蛋。 我要试下。脆肉丸 好，咁希望就系大家点样都好嘅话，你喺呢段时间嘅话咧，就可以煲嚟饮下。好，咁我哋下个礼拜再见啦，唔该晒蔡 Sir 饮汤。 并无什么最后讯息，你没回复我，但承受失恋要何？纵然未可约会更多，我们曾对错，无非情感难再突破。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地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尽伤，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抱着负能量受够伤。赞好，以为还不错，实情并不多快乐。未来尽管纪念再多，未能同庆贺，愿记忆一闪仍挂念我。但我怎意料陪伴令好感变弱，累你在旁长期受委屈退让，绝配吗？全是妄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寻常，害怕清醒如常，清醒银行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全蚕食理想，落泪如何倔强，次次才学会体谅，为你设想。被你分手离场，分手和平都不尽想，没法牵手遇上，牵手前途竟不顺畅。恨我蠢太没智商，没看穿你在暗想，其实我极无理，你极嫌弃，受尽创伤，自我反省离场，反省难挨这种痛痒，清醒凭何憧憬，唯求阻止阴影膨胀，流如地妄想，尚为你紧张。偏不可勉强。 自我反省，有黄美德嘅呢首新歌，翻到中午12点，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快活人》。 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嚟，仲会有一个小时，包括由客家婆啦，同埋片段人间，唔好行开啦，一阵见。 Hello， 我是 Vivian 周慧敏。快活呢就是可以偷得浮生半日闲。咁如果是一个咁轻松咁舒服嘅状态呢，仲可以听住最开心最鬼马嘅风骚快活人呢，就更加锦上添花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来了， 好上头上头， 早晨， 太时间好啊， 早晨， 礼拜三咧抢亚灯咧，嗱太时间惊咩啊，好开心， 我开心啊，系啊，我点都好开心啊， 开心啊， 嘢啊，好开心啊， 开心， 攞命计，攞命计，有咩要吓搞啊，听咩啊，系啊，要啲哭哭动事。 学动词 系咩啊？系啦，知咩叫学动词啊？ 知学动词 嘅， 知多啲啦。 好啦，咁其实今日咧要讲嘅呢一样嘢咧，我谂相信系大家都好中意嘅。 系， 我发觉呢一样嘢嘅话咧，阿小张张系特别中意嘅。 真系， 佢中意喺屋企匿埋做嘅。估唔估到系乜嘢？ 要匿埋做咧， 佢自己匿埋嘅，系啦，自己一个人喺屋企嘅。你唔系，你运动点会匿埋做咧？影相你摆上，咁样摆上嗰啲社交媒。睇到啊， 唔系冤冬，唔系冤冬系咩啊？ 唔系冤冬，你仲有讲过嘅， 系啊， 你又话你又唔知上咗啲咩平台嗰度咧，上面度乜嘢都有得卖嘅，湿屏啊， 哦，湿屏， 你中唔中意啊？喺屋企度自己个乜网购噶？ 嗰个麻麻地， 系啦，系啊，巴闭哥就好似比较少嘅，系咪？原因系乜嘢？我想问下嘅，即系两个唔同。 我中意咧就去实体店。我又中意周围行，见到又试下玩下，好开心嘅。 因为要问有特价系咪？ 拗啲 discount， 有冇抽奖？ 拗啲 discount， 有拗有冇嘢送啊？即系买鞋就要人哋交人哋送鞋剪， 送多只啦，系两只送一只。 喂，你送鞋剪你唔开心咩？好开心。 喂，你知唔知原来鞋剪唔系啊？我话俾你听，原来鞋剪可以好贵。我有一次咧行过一间叫做专卖一啲名。比较出名啲嘅鞋啦吓，即系我所以啊呢间铺头咁出名，不如买个鞋垫啦，因为我需要一对鞋垫。哇，点知真系好贵，我唔记得而家百几二百蚊一个鞋垫，我好似一对鞋咁嘅价钱。 咁两只 咪一对鞋垫， 我一对鞋垫。 我就哇买对鞋都得啦， 你买对鞋垫再喺中间破开两片。 四 你就系咁啊， 系 啦，一个鞋垫喺中间嗰度破开佢啊，就扁啲， 切面包， 要切埋啲薄 如蝉翼啊！ 唔好睇小鞋垫啊， 系啊，但系有啲好平噶，有啲好平， 有啲系屌型嘅， 系啊， 因为有啲人系扁平足， 系啊， 所以你嘅鞋垫咧，冇错，咁你就舒服好多，可以行耐少少嘅。 喂，我系想讲咧，嗱，点解网上有时候我会中意 shopping 咧咁样？因为有啲嘅产品咧。通常如果你在超级市场或者是大公司你买到的呢、我又未必一定会虽然都有但不是一定会在网上去专登买咯。但有时网上有啲古灵精怪得意啲嘅嘢但係。 举例。 举例呢我有 时买有啲咩古灵精怪。我对古灵精怪呢四个字有兴趣。 边个系古灵精怪 但係。 你啊。 鬼马你。 但係有时呢我都会担心最后嗰样嘢我冇买到嘅。 嗯。 可能你哋会知道啦吓，好嗱，首先咧就系话，有时你睇一啲电影啊，睇总之睇 iPad 啦吓，你会觉得眼睛好攰啊， 系， 因为可能嗰个 mon 细或者睇得耐咁样，咁咧佢有一次有一个咧，好似有个坐地嘅一个架咁嘅样， 坐地 嘅 monitor， 一个佢坐地嘅屏幕，咁你可以将你嘅睇紧嘅嘢即系飞上去啦，咁而嗰个咧系可以推得嘅， 格仔就可以完全。 推得嘅， 哇！你搞咁大工程， 你明唔明我讲咩？ 你嗰个屏幕有冇整整个 curtain 仔啊？呢个 curtain 我有兴趣啊！ 喂，嗱，我问你哋， 请唔同嘅嘉宾， 客家婆、客家婆同埋阿盲强，你哋有 冇买呢啲？ 唔系啊，有冇喺瞓喺床睇 iPad 啦？ 即系乜嗰啲平板电脑啊？ 系 冇嘅。 但系唔使坐地系嘛？ 唔系佢想晾住佢啊！ 晾住你可以用其他嘢晾噶嘛？ 平板 电脑 咁你一路咁两手咁揸住睇， 系啊， 攰啊嘛， 系 咪啊？系咯，咁所以咧，佢系将你，譬如你睇紧套戏先算啦，你飞上个 monitor， 系， 而你系将可以推嚟推去嘅，即系一个架咁样推嚟推去，推去坐。 几多钱啊？几多钱啊？小张张呢个？ 就系因为佢太平，我唔敢买。 一嚿水， 一千蚊。 哇！太平啊！哇！对唔住啊 ，sorry， 唔系呢个 level， 唔系呢个 level。 教嘢，教下家婆。 一千蚊整个咁嘅嘢嚟睇 iPad， 你竟然哇，会唔会 太平喎？ 太多啊！ 系啊， 其实再加多少少钱可以买一个新家。 唔系你话一嚿水我都觉得贵。 我哋嘅 monitor， 即系电视机嗰啲 monitor， 即系好似呢啲咁嘅 monitor， 点会一嚿点会一百蚊 ？mon 系好平嘅嘢嚟咋。 嗯 ，mon 根本系好平，唔紧要， 唔紧要啦， 系啦，有钱人真系就系任性， 冇错，就系有钱嘅任性，我觉得系，唔系我明白你讲乜嘢，我哋就觉得如果你系要用呢一个咁样嘅 iPad 嚟去睇戏或者系点样，你再去买多一个咁嘅道具， 系啊， 本身已经好任性， 系啊， 我哋呢啲咁嘅穷等人家， 咪咯呢个手机仔啊，攰咪左手换右手咯，再攰啊右手换翻左。 再攰咁咪黑一阵咯 ，pause 佢系咪啊？一阵再睇过咯。 坐地好豪华， 有景啊！ 我想问下 佢，我最后都冇买。 唔系你喐嚟喐去咧， 唔系成千蚊啊！ 我觉得 吓系因为太平，我唔敢买啊！ 你仲 唔系啊？ 你觉得几多钱啊？ 因为你上 search 下，有好多呢一类嘅产品咧，系卖紧几千蚊嘅。 哦，咁你咪买几千蚊嗰个，一系咁样，佢俾三千蚊我哋卖俾佢。 或者你每个月俾2000蚊我，每晚就喺你门前推嚟推 去。唔系，我哋 揸 住你屋企，我哋去你屋企企喺呢个床前， 系啊， 怼 够唔够紧？远啲 ，OK OK， 得啦，我要瞓啦，你走啦，哦 ，OK， 差唔多啦，一个月2000蚊，好唔好？日日去佢屋企，好唔好？我同你 share， 一三五系你嘅，二四六就我。 星期日你自己搞。 我谂咗个最平嘅方法，我唔知大家有冇用啦，因为 用乜嘢啊？ 嗰啲好似 揾嘢晾住。 壁灯咪有啲伸缩架嘅， 系啊，夹住啊嘛， 夹住， 呢度都有一个俾你啊， 系咩？你有一个咩？胡端端 呢度有一个啊， 哦，系咩？ 系啊，呢度有一 个，点解呢度有一个嘅？ 奇啊， 系啊，系啊，就系呢啲啊，就系呢啲啊，就系 五百蚊， 点解胡端端有个？系啊，就系呢啲啦，就 系呢啲，你谂下人哋。唔要摆喺度 啦，封一层噶啦，你攞去啦。 其实仲有好多啊，有只可以你瞓喺个浪喺你个肚嗰度嘅，有个 你个肚得啫， 我 嗰个 你唔使买啦， 系啊， 你自己自内置啊嘛， 系啊， 所以我冇买。 你唔好话攞 iPad 啦，你攞个电视都得啦。 原来你食到自己咁肥就想浪嘢。辛苦你， 原来咁样，明白，而家终于明白。 我为咗悭翻个一千蚊，发个 但系食好多包心纸 套。哎，我条数都 系妹仔大个主人婆， 咪就咯。哇，咁你条数点止一千蚊啊？你个套 几万蚊啊？ 咪咯，亿亿声啦，应该都系咪咁讲啊？ 系，恭喜恭喜。 但系我又觉得咁样嘅，有时你话喺网上度购物嘅话，又系好开心嘅一件事。又或者佢就喺实体店嗰度咧，又可以摸下， 有两样都开心。买嘢就开心， 系啊！ 我发觉其实基本上咧，阿小强咧即系中意去实体店度买嘢嘅，就系因为可能聊啲。 系啊，聊系倾偈嗰个聊，聊天嗰个聊。你哋去买嘢唔聊噶？我乜都聊噶。喂，聊下个质地。 好多嘢讲，你好烦嘅，你有冇留意到？ 我梗系有啦。 我就讲唔好嘈，唔好嘈。 你有冇觉得？你有冇觉得收家？ 我好收家。我讲过噶啦，我唔想再讲第三次。 O K， 唔止第三次啦。如果再 系啊，真系唔想再讲啦。系啊，所以我都系有时系系咯。但系点解你系咁嘅咧？你系咪由细到大都系咁噶？ 唔系，群咗你哋就。 我唔信， 哎呀！我以前都根本就唔中意 坐嘅，系咪？ 系啊， 买完就走啦。我信啊，嗱，我明嘅，即系有时候我会觉得同阿小强一齐去嘅话，真系好嘈，佢又要拗人哋睇下有冇特价啦，跟住人日送嘢俾佢啦， 多嘢问啦， 跟住咧又试啦，又问啦，但系佢最后唔 买。 诶，我有为朋友服务噶。 其实呢样嘢，我就觉得 玩咗大轮，玩咗大轮走人。 诶，但系嗰啲服务员开心、啊，佢起码唔瞌眼瞓、啊。 你点知你走咗之后人哋讲乜嘢？ 咪咯， 你又知你 ？Who care？ 其实系你玩佢。 冇，我认真嘅，我认真问嘅。 从来冇谂过买嘅，可能 系啊， 买真系有 啦。你中意咁样嘅咧？ 价钱唔啱咁咪走咯。 但系个价钱你一早知噶嘛？ 诶、欸，未必知噶，佢话嗰个面价啫。今日都未去到我个底线啊！ 仲有。我觉得好痛，我觉得最可能真系样嘢就系搞，影完之后就 走人， 我老细冇嚟都， 我谂先， 等人哋话又俾佢试，又呢样又嗰样， 成台都系又买拎到， 跟住又问人哋嘅， 执埋水俾佢饮， 执埋水俾你饮，乜都搞晒啦，到最后边佢就我老细冇嚟， 我都系睇下嘅啫。 好开心，我真系觉得你，不系嘅，系好开 心 嘅，系 啊， 同埋我觉得有啲嘢咧就唔好喺网嗰度卖嘅，你真系要试上身先知道究竟啱唔啱，例如鞋， 系啊， 好多嘢都系嘅， 好多都系， 因为睇唔到个 actual size， 冇错，特别是系鞋，点解咧？因为我觉得个鞋圈嘅问题，你望佢嘅话咧，佢个圆碌碌嗰啲咧，好似啲机械脚咁嗰啲咧，佢又你又会着细啲嘅，但系如果你话尖头嗰啲，你又要预你嗰啲脚趾唔好叉晒出嚟。 查咗啦我， 又或者有啲脚趾外翻嗰啲， 系啊，乜都有啊，又二指长过弓嗰啲， 气冷杂即有晒， 嗰啲你真系好麻烦噶，有阵你买咗有啲 系 夹住你，可行一阵嘅话，哇，我外翻个位好痛， 好痛， 所以我觉得网购最好咧，唔好买一啲要着上身，因为你着上身衫裤鞋袜呢啲嘢咧，你睇佢靓，着上身咧有时又唔。 两件事嚟 嘅，又唔啱自己。 自己除咗衫裤鞋袜啦，我试过买一个家居啊，买 咩家居啊？ 咩嗰啲配件啊？即系嗰啲 cushion 咧，哇，好鬼靓啊，好平啊，唔知十蚊有两个啊？ 系啦，十蚊真系十 两个啊，系啊，买翻嚟咧，钉子咁细只。 我都试过， 咁细只， 我都试过，我买咗一支啊，剃须用嗰啲番碱咧，喷嗰啲咧，得支原子笔咁细支，半支原子笔咁细支， 我都唔知嚟做乜， 搞错影出嚟咁大， 真系 惊气啊！佢好平啊嘛，唔知廿几蚊，吓，但系得半支原子笔咁细， 我以为执到宝啊，使乜两个啊？ 谂到啦， 佢系咪遮 服噶？ 唔系遮腰部噶？ 系啊， 遮咩啊？ 我唔知遮咩啊？ 你系咪应该送俾人噶？ 咁细啊嘛， 我唔知啊。 你知人体好多部分， 夹乜夹得底啊？会唔会？ 你试下遮唔同嘅部分， 就可能会舒服咗好多啦。系啊，你唔同嘅部分，颈又压一阵，夹底又夹一阵， 或者敷一个眼， 或者咬住佢一阵， 咬住佢一阵， 塞落鼻哥窿又一阵， 又得，或者摆喺耳仔度做 headphone。我都试过，因为咧有时佢唔会话俾你听嘅就系，究竟佢 send 俾你嗰张相咧，究竟系咪实体噶嘛？我试过买过嗰啲就 系 话，佢讲嘅就喂，你今日买嘅话咧，会唔会送两支、送三支？系啊，嚟到个就好似小张张讲嘅，就好似铅笔咁短，点解你用过铅笔咯？ 要用过添嘛？ 系啊，好离谱啊！ 我嗰支剃须膏啊，塞咗落鼻哥窿啊，细支到，即系激死我！ 一次要用两支。 用完之后你有冇攞铰剪剪开佢刮花？ 哎呀，真系， 哎呀，好劳气啊！有时 网购就 系 有时呢个 问题啦，系咪？咁但系如果你话真系实体店你买衫啊，或者你买嘢嘅话咧，好多时候咧你都需要同佢去沟通嘅。 系啊， 例如可能嗰件衫太大、 啊、 太细， 啊、 有冇其他颜色？啊、有冇嘢送？系咪、啊？你呢啲最关心嘅，我摆咗落去个课程度。 有冇新嘅？ 嗯， 因为你试完之后 系啊， 有冇新噶？ 系啊， 有 时佢 好 摆晒。你试完之后，喂，你点知上一个系咪阿马小强嚟啫？一阵汗味系咪？ 咩意思啊？我之前嗰个系你咁又点啊？ 尊重你，因为有你嗰阵味。 系啊， 系啦，有呢阵马味。 马味。 哇，我买唔起 啊！太珍贵啊！系啊。 我惊到你日思夜想啊！我好难受呢感觉。 我就系因为咁样，好多时候我系唔买嘅，因为冇新。 哦，冇新唔买。 新嘅， 冇 新 我唔买。尤其是鞋，如果 鞋啦、裤啦、衫我都系。系啊， 即系今次全部都系啦。 系啊， 有啲乜嘢可以系眼镜？眼镜你可以用旧嘅。 唔该。 即系其实一定要买新噶咯，你哋两 最好 啊，最好系啊，系啊， 除非 但有时 中意得好紧要 啦。如果你话外套啊， 外套可以， 系呢个真系可以， 唔系贴身啊嘛。 系啊，真系几开心，我哋大家讲买嘢系咪？好啦，而家我哋嚟咯。好，咁如果你入咗一间客 客家 人，你点同佢讲咧？客家铺头， 好 啦，我哋今日要讲就系买嘢啦。买嘢嘅话，客家话点讲啊？ 买嘢， 错系啦，卖东西， 卖东西， 买东西吓。好啦， 呢 个 系题目嚟， 唔系题目嚟嘅。好啦，呢个系题目嚟嘅，但系就唔系课程嘅部分。好啦，第一咯，好多时候咧，你一着咗件衫出嚟嘅话咧，你啲朋友就会拍手话：，哇，呢件衫 好靓啊， 好好睇啊， 好靓， 好靓， 好靓， 好靓啦，冇错。好 靓，好 衰嘅呢啲，你明明出嚟之前嘅话，你冇乜信心，但一出嚟啲朋友话好靓嘅话咧， 即刻 中意，冇错， 系啊， 就即刻会买噶啦。 有啲仲衰啊，赚完之后，切，其实核突到死。 唔好呢啲朋友唔好食，呢啲朋友疏远佢， 疏远佢。 好啦，疏远佢。好啦，第二样嘢咯，当你话要赞佢好靓之外嘅话，有时都会有一啲好忠诚嘅朋友话俾你听，话呢件衫 麻麻地， 唔好睇，唔好睇，点讲啊？ 唔好看， 啱啦，唔好看， 唔好 系啦，唔好睇呢件衫，唔好看，好靓，唔好看，系啦，就唔好睇啦吓。好啦，第三咯，有时如果啲 size 唔系好啱嘅话，一着上去嘅话咧，你都阔袍大袖，你觉得件衫 太大， 冇错，太过条。太過條就係大大得滯啦，係啦，太過條眼鏡衫太過條就太過大件啦。係 咩一個大隻條字啊？ 係啊，太過條係冇得意啊，太過條係啦，太過條啦。咁啊，就要問佢咯，可唔可以俾一件 新嘅 咩啊？太過大啊！ 一嚟就要新噶啦， 唔係新舊問題，係 啦， 係 大細嘅問題。咁如果太過條之後嘅話，可唔可以俾一件 細啲？ 咁點講啊？细少少，些少少， 系啦， 就些少少。牙 can 衫太过条，可唔可以扁热 can 些少少啊？牙丝虾系啦，就系细少少啦， 些少少， 系啦，细少些少少。好啦，咁跟住我哋就会买嘢嘅时候就可以同佢讲咯。哇，系咁样啊？呢件衫会唔会太过咩咧？我要考虑下，就会系太贵啦。系啦，太贵点讲啊？ 太 贵， 太贵， 贵 系啦，又或者系贵过条。有得，頭先我哋太過條係咪就係大過頭？咁如果你話貴貴太貴啦，就可以太過條、龜過條又得。 龜過條 係啦，好啦，跟住咧就當然啦，有時個你會就擔心嘅就係買咗翻去嘅話，如果我真係唔中意嘅話咧，你就會問佢係啦，妖貌 dead one， 妖貌 dead one，dead one 係啦，又或者就係我哋淨係個換字一下都得啊 one。系啦，就有得換啦。OK， 好啦，咁啊又或者嘅就係有時有啲衫，或者拎起手嘅就，哎望就靚啫，咁啊梗係要試上身啦。咁你問人哋乜嘢啊？有冇得試？妖貌的試， 妖貌的試， 係啦，就係 one 同試啦。好啦，去到第八個咯，有時可能啊就係呢個顏色，好似覺得啊自己著到個樣青 BB 咁樣，就問下人哋有冇其他顏色啦。顏色點講啊？ 顏色， 顏色， 顏色， 係啦，有冇其他顏色咧？就話有冇其他顏色啦。好啦，另外要買衫嘅時候嘅話，你要俾錢咯。誒 ，cash 唔夠，你可以點樣啊？ 碌卡， 好叻仔，碌卡點講啊？ 有冇得碌 卡？ 我哋冇碌卡。 有矛盾。 有冇的 梳卡？ 签卡， 签 系啦，就签卡啦。 签 卡， 签卡 系啦，签卡。好啦，咁跟住咧就当然啦。签咗卡之后嘅话咧，先至发觉嘅就系话，咦，原来有一啲嘢嘅话咧，系你最中意嘅系乜嘢啊？ 优惠 哦，有冇 discount？ 系啦，特价。 特 咩啊？ 特价就特价。 哦，特价， 特价 价。 好啦，最后尾咯噃，其实我今日再教多一个嘅吓，我多咗一个十一个就系你最中意嘅就系有冇嘢送，系啦，就系 抽奖 嘅，抽奖唔好多时候都唔冇得抽奖嘅，妖貌动是送， 妖貌 动 是 送，得唔得？ 妖貌斗士动， 好啦，你又识讲斗士。我有你， 有佢啦， 我有你。好啦，我哋重复一次咯噃。好靓， 好靓，好 看，太过条，些少少， 太贵， 有毛的哇， 有毛的丝，颜色，签 卡， 签 卡， 贴价，有毛东西送，即刻嚟，即刻追啊！第一题啦。如果客家婆着咗小羊羊件衫，你话爸 B 个 太苛条。 冇错啦，就会太大啦。第二，等我俾啲教训佢先，我哋会话俾啲咩佢睇啊？张张 颜色 好好，同马老师去买嘢，佢最中意问有冇乜嘢咧？ 啊喂喂， 边个啊？边个？ 张张 哦，有冇特价？ 仲有 诶，呢个有盲耶，当时送 啱。仲有咧，有冇平？就平。仲有，仲有一个 有茅德斯。 系啦，冇错。好啦。跟住有一句说话，话出售嘅商品若果 系 芭比个瑜伽包咩咧， 换 啱嘅。 冇 支付嘅方法，如果除咗俾张芭比个， 签 卡 系啦，话人哋个样生得好抱歉啊，芭比个好抱歉啊，你啊个样生得点啊？五号困。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国泰航空公布去年业绩转亏为盈，赚97.9亿元，前年就蚀66.2亿元，系2019年以嚟首次录得盈利。由于业绩强劲，集团恢复派发股息，每股普通股派0.43元，系自2019年以嚟第一次。国泰表示，去年向政府支付大约19.7亿元优先股股息，并已展开回购行动。去年十二月已经回购一半优先股，涉及97.5亿元，并重新计划在今年七月底回购余下的一半，但仍然要视乎当时市况和业务条件，无需动用政府提供的78亿元过渡贷款融资。首阶段管制即弃胶餐具及其他塑胶产品的规例会在下个月22日实施，头六个月是适应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留意到坊间有不少误解和担忧，政府已经加强宣传和澄清，又说政府会走访全港大约20000间中小型食肆，讲解新规例并加强支援。谢展环重申，今次管制不涉及市民，就算市民购买和使用不符合法例的塑胶产品都不会违法，无需担心误堕法网。日本初创航天企业 Space One 发射火箭失败，直播画面显示火箭升空之后无奈在半空发生爆炸，见到火焰、浓烟和火箭碎片，大量灭火液体向发射台附近喷洒。公司表示，任务在火箭发射后中断，正调查情况，目前未知道爆炸原因或者是否有人受伤，但指今次任务高度自动化，只是需要地面控制中心的10多个工作人员操控。火箭在和歌山县串本町的日本首个民间火箭发射场升空，原定过去的星期六发射，但因为在警戒海域里面发现船只，延至当地今日上午11点左右发射。火箭全长大约18米，重大约23公吨，搭载政府一个小型实验卫星。根据原先计划，如果任务成功，将会卫星送入距离地面的大约500公里的轨道，可替代现时政府情报收集卫星的部分功能。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今晚有一两阵雨，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和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周末至星期一渐转潮湿有雾，日间温暖，随后一两日天气较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5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38点，升45点，总成交金额627亿5千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47点，跌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9615点，跌14点。部分活跃港股造价，腾讯控股291.8，升1蚊；美团94.45，升1.05蚊；盈富基金17.38，升6仙；阿里巴巴74.1，跌7.5。港交所253.2，升7.31。

来代表爱意，那最美的事。Oh family， 若你相信这名字，随时随地来吧，拥抱我，那又如何？感谢互相那鼓励，撑着一生一世，彼此的相识，用爱将生命安慰。你我有种人，乱世般同行，大爱大流行，大过大情人的心。We are family， 用爱分担几多心意。内心的聆听，我但愿做你天使。爸爸妈妈陪着坐，姊妹结下多，今天可以换个心情来把大合唱，今日我的歌。 片段人间，情陷唐人街上集。 唉，无惊无险又到七点啦，收工食饭，跟住开台打十六圈啊！哎呀，好啊好啊， 唔该。 诶，唔好意思啊，我哋收工噶啦，要剪头发嘅，你听朝早啲啦。啊，啲师傅收晒工啦。 唔好意思啊，我唔系嚟剪头发噶。我想问你咧，请唔请人啊？ 哥仔，唔好意思，我哋呢度暂时唔请人。啊，咁啊，呢度啊，我张卡片。 哦哦，亲姐，啊，你系老板娘？ 系啊，温哥华咧喺呢一度，个个都叫我真姐嘅。你方便嘅，你留个电话俾我啦。吓，我有需要又或者知道边度请人，我通知你啦。吓， 好，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仲企喺度做咩咧？阿哥仔，我仲有咩可以帮到你？ 冇啦，冇啦。哦，唔该晒。 喂喂喂，你个样好似好攰咁啊，冇乜精神咁啊，系咪唔舒服啊？ 唔系唔系，我冇嘢啊。咁我先走先吓。 好嘅好啊，嗯、有冇啱嘅工我 call 你啊？嗯。哈，自摸十分啊，伟伟一二八啊。哈，喂，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又临装啊。哎呀，唔好咁啦，唔准闹啦！你知乜嘢叫做情场失意啊，赌场得意啊嘛，系嘛？哎呀，系咯，又俾啲渣男出卖啊！哎呀，呢啲嘢唔好提啊，我哋打牌，打牌好过啊！Hello， 咩啊？ 头先嚟我铺头问有冇嘢做嗰个后生仔，记得点啊？啊，我依家喺出边。吓，你喺我铺头门口？喂，你冇事啊嘛？哦，咁啊，你等我15分钟之后到啊！你等我等我系咁。哎，各位姊妹唔好意思啊，有个细路有急事要揾我啊，我要走先啊吓。哎，你帮我计数。啊，得啦，听日继续啊。最多请大家吃饭好不好？哎，走啦，唔讲啦，拜拜。咦，我哥仔喺边度咧？你又话等我啊？喺边啊？喂，哥仔，我翻嚟嚟咯，你喺边啊？哎呀，系咪去咗厕所啦？哎呀，阿先生第一次嚟啊？诶，有冇朋友介绍边位师傅剪头发咁？好，明白。你坐下先啊，崔爷，过嚟帮呢一位先生洗头。系先生洗头定剪头发？ 真姐，真姐，真姐，系我啊。 诶，系你啊？喂，琴晚你又话有急事嚟揾我，我等你成晚啊，你又冇嚟，你冇事啊嘛？ 唔好意思啊，真姐，你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嗯，你咩事？ 我咧其实两日都冇食饭啦。可唔可以请我？ 得，唔使讲啊！我同你去后边嗰间茶餐厅度食嘢。崔爷，我出一出去，有咩事打电话俾我啊！ 嗯，哇，好味啊！嗯， 你慢慢食啊，吓、啊，冇人同你争，慢慢食、啊。 多谢你啊，珍姐。 哎呀，你食埋先讲啦。 我叫做阿秋，在香港大的，8年前跟屋企人移民加拿大多伦多，妈妈想我入多伦多大学读金融，不过呢，我对啲咩金融经济一啲兴趣都冇噶。 系咩？咁你对咩有兴趣啊？ 我其实咧对音乐同埋艺术都有兴趣，我最想嘅就去纽约读 fine art， 结果咧我瞒住屋企去咗纽约咯。 哦，咁你今年几大啊？ 26岁， 哇，好细啫，咁点解又嚟咗温哥华呢？ 唉，阿妈飞咗去纽约捉我翻多伦多，我同佢咧嘈咗一场大交，佢话以后都唔理我，由得我。 咁你有咩打算？ 我想留低喺呢边先搵份工做，安顿好，慢慢储啲钱，之后再搵间大学读我想读嘅科咯。我想做我做想做嘅嘢啊，我就唔信我会饿死。 嗯，真系咁有信心？ 有。 唉。咁你要有冇恒心先啊？得把口话得冇用噶、啊，我见好多人都系咁啊。开始嘅时候啊，雄心万丈嘅，结果3分钟热度都冇啊。 唔会噶，唔会噶，我好有信心，好有恒心噶。 唉，我信你又点啊？我间发型屋嘅所有啲师傅咧，自己生意，我只系提供地方同佢哋拆账，一个人咧都唔系我请噶，你明唔明啊？ 我明，珍姐。不过咧，你可唔可以俾我留低啊？我咩都做噶，嗱，你要我执头执尾乜都得，你唔使俾人工我噶，你俾个地方我住，我求其瞓铺面都得噶，仲有餐饭食我就够噶啦。珍姐，你收留我啊，得唔得？ 哥仔，你咁做你求乜嘢咧吓？ 我咁做只系求一线生机，因为只要有一线生机，我觉得我就唔使死啊，唔死得咧，即系有机会啦，有机会咧，即系有明天啦，系嘛？珍姐，你帮下我啊，得唔得？ 你点会嚟揾我咧？系咪边个叫你嚟揾我呢度啊？ 我以前咧香港移咗民嚟加拿大嘅同学话咧，如果喺温哥华有咩要帮忙，有咩困难，揾到珍姐咧就咩困难都冇。 我冇咁有本事，我只系识得人多啫。咁啊，哥仔，我信你嘅，你啊留喺我铺头嗰度就睇头睇尾先啦、啊、吓。迟啲嘅话咧，我可以叫阿菲力咧帮你揾佢教下你做学徒好冇？由低做起。嗱，菲力咧佢又好肯教人嘅，啲头发又剪得几好啊！佢好多熟客噶，你跟到佢啊，应该都几唔错噶。 多谢你啊，珍姐。 哎呀，你唔好多谢住啦，我呢度好多规矩、啊。如果你犯规嘅话，一样冇情讲啊，你好唔 OK？OK。 咩规矩我都会守噶。 好啊，我啲都唔系算系咩规矩啊，好简单嘅。你唔好搞搞震， 唔好啊，搞埋啲古古惑惑嘅嘢啊！如果俾我发现咧， 陈姐放心啦，咩规矩我跟到足 ，OK？ 好，唔好下巴轻轻，我冇逼你嘅。不过今时今日咧，温哥华珍姐仲有人会俾面嘅，原因好简单啊！我啊最讲信用，最讲义气，明唔明啊？ 明。 哥仔啊， 珍姐，我忙紧啊，点啊？ 你嚟咗三个月啦，关唔关啊？ 关。 嗱，我听日啊飞上海做啲嘢，可能要两个礼拜先翻嘅。你帮我睇住个档口吓，得唔得？ 得。 得就得啦，咁我交俾你喎。 放心啦，嗱，我帮你睇住档口，开铺收铺，包本冇甩拖，好冇？ 仲有，嗱，呢一条嘅夹万锁匙，帮我代好佢。 珍姐。多谢你咁信我啊！不过咧， 袋住个夹万锁匙啫，你放心。虽然责任重大，不过有咩事嘅话，我唔使你孭飞啊！你放心吓。 哦，好。先生啊，请问洗头定剪发啦？有冇相熟师傅咁啊？ 剪头发啦。 哦，有冇话揾开边位师傅咁咧？ 冇啊，是但一个啦吓，得噶啦。 哦，咁请埋去埋边洗头先啦。点啊？啲水够唔够热啊？啊，边度痕有冇话要拗大力啲咁样啊？ 得噶啦 ，OK。 先生，你第一次嚟啊？之前未见过你嘅。 我啊嚟过好多次，不过我啊未见过你啊，真，你咪新嚟噶。 系啊，我嚟咗三个月左右嘅啫。 啊，快啲啦，赶时间啊！ 好好好。先生，多谢你$25啦。 系咧。你哋嗰个啊，司徒华珍姐咧，啊，佢仲系咁忙，唔见佢嘅。 哦，佢去咗上海做啲嘢。 哦，系咩？有生意喺嗰边啊，定系屋企人喺上海啊？ 咁呢层我又唔知道。 几时翻啊？佢？ 我谂佢仲有个零礼拜先翻啊！你边位揾佢啊？有冇急事啊？定系等佢翻嚟，我讲佢知你嚟揾佢啊？ 唔使啦，算啦，唔使啦，唔使。 咁多谢晒啊！有时间再嚟啊！ 好好好， 拜拜。 啊，系啦系啦，你哋呢度啊，仲有冇嘢卖噶？ 有冇嘢卖？你先系有咩卖啊？ 以前阿珍姐为咗方便嗰啲中国人，会喺呢度卖埋啲好简单嗰啲日用品，又仲有啲中文报纸、杂志咁样噶嘛。 哦，系咩？呢层我真系唔知道。你想买咩？我不如帮你问一下啲师傅啊，好唔好？ 唔使啦，唔使啦，唔使啦。我问一下噶啫。赶时间啦，走先啦，走先。 系、未问你点称呼啊？ 叫阿坡啦，走啦 咁啊，珍姐翻嚟，我讲佢知阿坡哥嚟揾过佢啊。 系啦， 拜拜。Hello， 哥仔啊，珍姐啊， 系 咩环境？ 哦 ，OK 啊 ，OK 啊，一切顺利啊。 有冇找错钱？ 冇。 有冇做错嘢？ 梗系冇啦，珍姐。 仲有冇其他特别嘢？ 冇啊。 咁啊，叻仔啊，咁嘅，我可能咧会再留喺上海嗰度多两个礼拜，我月底先翻，有冇问题咧？ 冇。 好，阿菲力有冇嘢揾我啊？ 阿菲力哥 OK 啦，有晚我同佢饮嘢倾偈，佢话好挂住你喎。 你咪鬼听我乱噏啊！ 系喎，讲到流晒眼泪，好伤心噶嘛。 唔使理佢啊，我冇嘢，我收线噶。嗱，你有嘢打电话俾我啊。 好啦，咁唔阻你啦。 拜拜。 咪住。 咩事？ 我醒起啦，有个叫阿坡嘅阿叔揾。你啊， 阿坡 系啊， 冇乜印象哦。 佢如果再嚟揾你，我不如俾你电话佢啦，叫佢直接揾你啦，好唔好啊？ 是但啦，我唔讲啦，系啊，睇住自己啊，拜拜， 拜拜。 阿坡，唔通系佢？阿坡，好耐冇听过呢个名啊！唉，你好嘛？我都好挂住你啊。 小城故事多， 有份额， 系啊，又话2015年以后嘅情节啦， 系啊，真系 今次大地恩情嗰啲， 系啊，只不过个烟铲阿珍姐啫嘛， 做乜嘢啫？你自己写话嗰个角色系叫咩啊？ 唔系喂，但系真系 江湖打滚啊嘛，咁啊梗系呢啲声啦， 好，非常之好， 好辛苦啊， 下集将会喺下个礼拜播出，密切留意 ，yes， 呢个情感唐人街。 多謝收聽，今日節目 過咗段落， 有冇情感情嘅線位？ 我同會唔會 係嘛？咁樣超展開喎呢啲劇情， 忘年戀、子弟戀， 多謝曬天恩，唔該曬， 再見， 再見，拜拜。 Ich lieb dich nicht, du liebst dich nicht. Da, da, da.